裁决今次的听证会将任命一个全新的仲裁小组进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8%。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30米，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153点，上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019点，上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42，加元1.255，人民币6.566。英镑兑美元1.383，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18美元，卖出1,73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咧都系建议咧第二针咧，其实都系用翻同一只嘅疫苗去接种。至于你话隔一年之后可唔可以用第二款嘅疫苗咧，其实就可以嘅。随住时间过去咧，你身体里面嘅抗体就会下跌，咁所以亦都可能咧到一年嘅时间咧，亦都系需要再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光加热等于火，科唔科学噶？ 我听过、哦。 看嚟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哦。 咩啊？激光啊嘛，去着斑噶。 仲有好多用途嘅，就好似观星、雕刻咁啦。 但唯独唔可以用嚟照明，咁奇怪嘅？ 呢、這个问题真系要好好研究啊！ 咁大家记住，黐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会有我赵善恩， 有我李慧贤， 同我周家俊三个人噶。 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啦，咁啊，星期五，2021年嘅4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4月2日嘅时候咧，咁啊，寻日就过咗愚人节啦，今日咧啊，公众假期嚟噶咯，不过咧，即系白泉路都同大家睇睇啦，公众假期咧会去到几时咧？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公众假期，但系边日打边日咧？哦，我估大家都放假放得开心得滞，冇谂到噶啦，可以望一望嗱，公众假期4月2日啊，耶稣受难节啦。跟住4月3日咧，都系公众假期，耶稣受难节翌日。好啦，去到4月4日嘅时间咧，咁啊星期日啊，咁啊农历2月23日，咁啊清明嚟嘅。好啦，4月5日咧，下个礼拜一啊，从都系呢一个嘅公众假期啦，补假、哦，补咩假？就系清明节翌日嘅补假嚟嘅。好啦，4月6日咁啊星期二，哎呀又系公众假期、哦，补假，补咩假？增补啊，增加补假，咁啊公众假期啦，咁啊复活节星期一翌日咁样嘅补假嚟嘅，咁啊所以加加埋埋咧就2、3、4、5、6，哇吓五日假期啊，咁啊大家谂咗有啲咩 plan 未啊？喂，谂到嘅话不如话俾我听，大家一齐参考一下边个地方人多就唔好去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真的不是讲少啊，其实个个都好想出去玩，但是个个个心都有少少啦，或者好多啦，担心。担心咧就是复活节假之后咧，一炸假期，咁啊之后会不会个疫情又反弹呢？咁样会不会太多嘅群组咧？有一啲譬如主题公园群组啊、行山群组啊，或者是camping 群组啊。唔知咁啊，希望唔好出现。不过都系再三提一提大家，就人多嘅地方咧就唔好聚集啦，戴翻好口罩，多啲洗手啊！我哋突然之间咧得到一个假期，其实成功人士啊最紧要系咩咧？佢哋唔系净系得个做字嘅，佢哋都要好珍惜佢哋嘅假期。佢哋喺自己嘅假期入边咧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好好地舒服一下。成日都话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呢句说话虽然老土，但系的而且确系事实。你冇力嘅点行呢？即系正如一架车，你行得多嘅时候多里数，你都要去油站入油。如果唔系咧，冇油咁啊，真系停咗喺度啦。啊，原来人都系一样噶、哦。你做紧某一啲好大嘅 project， 你谂住喂呢、這个要俾行油啦咁样，俾行油嘅时候发现喂啊架车冇油、哦，或者要换解油、哦，你又要喺个车房嗰度咧整一整。调色一下或者是微调一下、啊、你发觉出来之后呢那个力量更加大。所以有时候做呢就不要死牛一面镜，是这样在冲去到比晒油，找些位置给自己转一转色，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关键、啊。假期的时候啦啦啦下啦下自己快乐的心情啦翻出嚟，今日开心咯。喂，早上嘅时间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又正啊，呼吸多啲。 犹豫我之间，挑选擦出我火，某某嘅偏看不过， 虽可偷偷的爱，但是有没做错？某某人要来你为何？ 我要我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塑造变我，某某人你来跟我。 谁和谁沉默过？ 谁和谁热恋过？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 出火，真心爱出过，懒再去讨好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干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热恋过？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错。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爱火，非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非一般爱火，非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情就是你我。 歌都有段时间冇听，非一般爱火。啱啱公众假期嘅时候，希望大家有个好嘅公众假期 ，good kick 啊，砌一个好嘅开头先。唔系净系工作咧，都要顺顺利利噶嘛。假期都顺顺利利嘅话，个人啊更加快乐醒神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咧，有我林慧喺呢度陪住你啊！唔知道嚟到春天，你有冇经常遇到一啲肚痛啊、腹泻等等嘅问题呢？或者明明冇食好多嘢，就觉得好滞，或者系个胃唔系几舒服？原来咁样系有可能因为食咗一啲导致慢性过敏嘅食物。台湾有一个医学机构咧，最近就公布咗2020年最新嘅十大过敏食物排行榜。不如一起看看有些什么食物榜上有名啊。第十位是绿豆，第九位是鳗鱼，第八位有牛奶，第七位呢就是小麦，第六位有黄豆，第五位呢就有腰果，第四位是蜂蜜，第三位呢就是花生，第二位是蛋黄，而榜首呢就是蛋白了。平时飲食当中咧，经常都会接触到，甚至乎食埋落肚都唔觉嘅蛋黄啦、蛋白，竟然都系慢性过敏排行嘅头两位。营养师同埋医生咧，简单讲解过鸡蛋过敏所带嚟嘅问题，同埋可以点样解决，不如我哋又参考一下。营养师就话啦，其实近嚟非常之流行食半熟蛋、溏心蛋、温泉蛋、太阳蛋等等。不过呢啲蛋全部都唔系全熟嘅蛋，因为鸡蛋当中含有大量嘅蛋白质，好容易呢就会造成敏感。除此以外，半熟嘅蛋呢仲会影响蛋白质嘅吸收率，而全熟嘅蛋呢蛋白质吸收率系100%啦，但系生蛋吸收率呢就只有一半，即系50%。 而半熟蛋呢大概呢就係攞个平均数 80% 左右啦。如果吸收率低，蛋白质嘅分子过大，就会容易造成过敏嘅现象啦。另外，大部分有慢性过敏嘅人士呢都係因为食咗呢啲食物嘅频率太高，可能係日日食啦，而导致肠胃不适嘅。医生就建议拉长食呢啲食物中间嘅时间，即係唔好食得咁密囉。肾脏科医生亦都表示，现代人呢其实都几鍾意呢鸡蛋係比较红色同埋浓烈啲嘅颜色㗎喎。有啲商家甚至乎呢会再喺鸡蛋之中加入色素，令到鸡蛋嘅颜色睇起嚟呢更靓。有啲人的确呢係对鸡蛋过敏，但係呢有啲人其实呢就係对鸡蛋当中嘅呢一啲色素过敏。所以呢选择冇添加剂嘅鸡蛋呢就可以帮手减低过敏嘅风险啦。 切嘅美吧，款式多吗？招呼好吗？试过再买，顾客只想不必怕。叹过冷气，试过美食，即使一蚊都不方衬。凡事有说有笑，与你告别热汤。 分嘅时间，升气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咧。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这个 Happy Friday 啊，梗系超级 Happy Friday 啦，系咪？哦，如果你觉得咧，即系如果去郊外嘅地区主题乐园离岛惊太多人嘅时候咧，不妨留翻喺市区噃。啊，正如咧就好似系观塘咁样啦，观塘平日咧就又塞车啦，翻工嘅人又多啦，喂，唔知呢几日咧会唔会啊特别咧就人少啲咧吓？观塘嘅工厦入面咧都有好多咧就系特色嘅小店噶，咁啊其中有一啲咧咪讲俾你听，啊睇下你有冇兴趣咧就自己上网揾下啦。啊，例如咧观塘亦都工厦入面啊有啲嘅法国古董店啦，咁啊珍藏咗咧就系无数件法国古董嘅家具，咁啊有啲系法国古董婚纱同埋一啲嘅小玩意添，更加亦都系一间嘅 cafe。咁啊如果系譬如两口子啊好怕咧就系出边咧太多人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去觀塘嗰度飲下咖啡，品嚐一下呢啲嘅歐洲法國風情噃。咁啊，只要上網咧揾下，譬如觀塘工廈法國古董 cafe 咧，咁亦都可以好容易揾得到噶啦嚇。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就係去到露營嘅。咁 咁但系露营嘅工具，如果去一般行山铺或者露营铺揾嘅时候咧，咁都系一啲比较现代化嘅一啲露营用具嚟嘅。啊，如果你谂住星期五咧就先去搜罗一下咧，就系呢啲嘅叫做工具，但系又想好有特色嘅。咁有啲咩特色呢？咁原來有一啲都係觀塘喎，咁全部觀塘啊，咁喺佢哋鋪頭入面啦，都係工廈入面打造咗呢，就係一啲叫做民族風采啊，民族風情嘅一啲嘅叫做露營鋪啊，咁更加呢就會有一啲叫做都幾文化風味重濃烈嘅一啲嘅叫做模型鋪嘅用品呢，都可以呢就俾大家呢去到選購一下。咁露營呢，如果你想可以有 style 嘅時候呢，又不妨可以去試一試啦。好啦，如果你又想去食啲好啲嘅，例如鍾意食漢堡包但又唔鍾意啲美式連鎖店嘅時候啦，咁亦都又喺呢個觀塘喎。咁見到呢就有介紹呢啲叫做觀塘工廈漢堡包。話呢就係用呢、這個高質嘅澳洲和牛。咁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呢？雖然我唔鍾意啊，咁不過可能有啲人鍾意啦。期間限定一個重口味版嘅鹽西和牛漢堡。咁所以如果你鍾意食鹽西和牛漢堡嘅話呢，不妨呢就自己試一試啦。咁香港仲有好多地方都應該會有鹽西和牛漢堡嘅。不妨大家上網試一試，順便搵埋個地址出嚟。好多嘢呢鍾唔鍾意食呢就自己見仁見智啦。咁去邊度呢定係你鍾意人多我就係鍾意逼嘅。定還是鍾意遊閒呢？公眾假期嘅時候諗一個你最想過嘅方法好好地享受一下啦。 奢求凌晨與你說著有備的詞溫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 一首歌曲《黃言》，我們都要留在香港電台第二台和普通話台，轉頭繼續有晨光第一線陪著你。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昨晚进行反罪恶行动，突击搜查黄大仙五方街一座工业大厦，发现一间派对房间正进行一场音乐会，怀疑违反限聚令，拘捕四个人，同埋向115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被捕男子涉嫌违反业务及处所规例，现正被扣留调查。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输入病例，其余2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23岁装修工人和56岁酒楼女员工。政府宣布由下个星期一起恢复向市民接种新一批次的伏必泰疫苗。德国 BioNTech 药厂发现早前有问题的疫苗批次当中，藥樽的金屬環壓接工序出現問題，但沒有安全風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今日會有大約30萬劑伏必泰疫苗到港，政府會繼續與廠商聯絡及跟進。聯合國、美國和歐盟都關注多名香港政治人物在前年8月18日在港島區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罪名成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說，古特雷斯經常重申21世紀不應該再有良心犯，以及應該有和平集會權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案件反映中國正尋求全面打擊所有不同政見的和平集會。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尋日派代表到法庭旁聽審訊，歐盟對案件表示非常關注，並將繼續監察事態發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向贫穷国家分发新冠疫苗的全球采购疫苗平台 COVAX 有关的需求正面临严峻挑战。谭德赛话，早前向部分拥有疫苗的国家要求分享合共1000万剂疫苗，他要求疫苗药厂加速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疫苗供应给有需要的国家，但至今仍然未能够满足需求。他期望有更多开明的领袖能够参与行动。另一方面，谭德蔡又说，期望在研究病毒源头方面会有跟进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约为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四月四日儿童节，要听日文歌，仲要听卡通片嘅歌。我最爱嘅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各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やったやったやった。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听八十年代小朋友的卡通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猿号打俾你。 啊，公众假期，唔知阿钟哥寻晚瞓得好唔好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公众假期啊，而家开始啦吓。 喂，首先咧，阿白猿浩啊， 系系系， 瞓得好唔好咧，同公众假期唔挂钩。 关事噶，钟哥，因为你个人紧张啦，兴奋，可能准备咗好多嘢玩啦，平时翻工翻得辛苦啦，跟住打工仔就会觉得、哇，公众假期反而咧失眠，可能有啲人 完全冇关系嘅，即系你细路仔。你细路仔嘅时候，你几时会失眠咧？就系听日去旅行嘅时候啊嘛。 哦， 去旅行都唔会系公众假期噶啦，即系学校旅行嗰啲咁样啫。咁你大个咗之后咧，日日都要忧柴忧米啊，好多嘢烦啊。 哎呀， 咁系咪公众假期你都会烦呢啲嘢噶嘛？所以唔关事 嘅。哎呀，大家谂住公众假期有个开心。点知钟哥已经喺度话打工仔要忧柴忧米啊！哎呀， 所以咧就系话唔好你今日系咪公众假期、平时都应该要瞓得好啲。 哦，咁呢个系真喎、 啊，唔好系唔好谂咁多。 系好好明白明白。 嗱、啊，话说咧，咁我诶琴日食饭咧，咁我食食下，即系又系出街食。 嗯， 咁我食食下饭嘅时候咧，咁啊，喂，嗰碗饭点解咁细碗嘅？咁、其实又唔系细碗嘅、哦，大碗嘅、哦。咁啊，讲个现象，听一听先。 嗯， 咁琴日我食嗰间餐厅咧，我第一次帮衬。 嗯。 咁你知咧，我通常去开嗰间，我就去嗰间噶嘛。咁琴日深入内潮市间唔同啲嘅咧。咁、话说咧，佢嗰只碗咧就好大只碗。咁里边咧就装咗好少饭。 嗯， 好啦。咁但系虽然佢话好少饭啫，但系一个相对嚟噶嘛。 嗯， 因为只碗好大，所以相对里边啲饭好少。 嗯， 但系其实当我食嘅时候咧，喂唔系、哦。其实嗰碗饭如果真系计翻嗰个嗰碗饭嘅份量咧，系同我平时食嘅差唔多嘅啫。点解我会觉得细碗咗咧？就因为佢只碗太大碗咯，即系只碗太大，相对嗰啲饭太少。咁跟住食完晒之后咧，咦？其实谂下唔系个份量同我平时食嗰啲咪差唔多？ 嗯， 但系我觉得肚饿啊，即系好似未够饱咁样。 吓，点解咧？ 咁啊，就系呢一度啦。咁跟住咧，我就静下来，我就谂一谂啦，点解会咁样有呢个感觉咧？原来我哋所谓嘅食得饱咧，好多时候系俾只碗影响咗嘅。 嗯， 即系如果嗰只碗系一只好细嘅碗， 嗯， 份量不变， 吓， 你只不过系将啲饭咧装到佢变咗凸咗上嚟，好似即系拍戏嗰啲咁样咧，一只碗跟住成座山咁样咧，哇！你会觉得碗饭好大碗、哦， 嗯， 因为只碗太细， 嗯。 但系琴日我去食嘅时候咧，哇，嗰碗好大，好细碗，因为其实只碗好大。跟住咧，你就会喺度谂，哎，我好似未食够咁样啊，我只系食咗小半碗饭啊嘛，因为只碗太大啊嘛。及、譬如另外嗰个例子，即系装到成个山咁大碗咧，你就会觉得，哇，我食咗好多饭。 嗯， 因为嗰只碗太细啫嘛。 嗯， 你有冇留意咧？其实我哋通常去食，即系何谓食一碗饭咧？其实我哋冇一个标准噶。个标准咧就系佢用只咩碗装俾你，你咪觉得系食咗一碗饭咯。 系、哦，我寻日食嗰间铺头咧，个碗啊好细，我就嫌佢搞错咁细碗嘅，我仲特登嗌个菜饭，俾人呃添个感觉。 就系啦，其实佢冇呃你， 系啦， 可能个份量咧同你喺其他铺头食嘅系一样， 系啊， 即系因为佢用只碗太细啫。 嗯， 嗱，所以咧。我哋好容易就会俾人哋俾我哋嘅一啲标准咧蒙骗咗、 嗯哦、 其实可能个馅系一样嘅，食几多都系一样嘅，只不过系人哋俾咗一个标准我，嗱，你只碗就系个一只碗就系个标准啊嘛。 嗯， 咁呢个碗咧就蒙骗咗我哋咯。咁如果我哋用一只细嘅碗， 同一隻大嘅碗，其實我哋就已經混亂曬㗎啦。 嗯，同埋我哋一嘢咧就主觀就已經覺得哇個碗咁細，啲飯都係細㗎啦，都係少㗎啦咁樣。但係其實人都裝到好滿咧，個份量都係夠嘅。 係啊，嗱，所以咧，如果做生意嗰啲咧，你想人哋覺得你嗰度抵食啲咧， 嚇、 啊，隻碗有咁細得咁細，隻碟有咁細得咁細， 係 裝翻同樣嘅份量落去咧，啲人覺得你啲嘢好抵食。 哎呦，喂，減肥嗰啲都得喎、啊，鐘哥。例如我減肥，我想食想食少啲嘅，或者成日唔想自己覺得哇食好多嘅，咁我就相反我用個細嘅碗，咁啊裝普通嘅份量，我就覺得自己食到好飽啦，啊，咁就唔使再食啦。 係啊， 哦，呢招都 OK 喎、 啊。嗱、啊，所以你留意一下。其实呢我哋而家何为饱呢，通常呢唔係因为我哋食咗嗰碗饭多定少嘅。 嗯。 何为饱呢係、哎、我感觉上食多咗嘢㗎嘛。咁、 啊、 你就话讲明啱囉，我感觉上食多咗嘢㗎嘛。因为我哋食饭通常食得快呢、 啊、 我哋好你都知道，通常你由个口食完之后到你感觉到饱定唔饱呢係、 啊、 要经过20分钟㗎嘛。 係啊。 但通常咧，我哋20分钟你食咗几碗饭啦，已经 系咪？如果食放题嗰啲咧，头嗰20分钟系最关键啦。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候咧，唔好俾啲外间嘅嘢，人哋啲标准咧压咗你。 系、 最紧要系你自己里边谂到几多嘢，同埋你自己系咪真系要食咁多嘢？ 明白晒，好啦，唔该晒，钟哥，我哋转头再见啦。 好，系咁。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来到早上6:41，晨光百科。其实呢都有好多地方呢喺礼拜五六日嘅时候啦、或者呢个公众假期可以去嘅。其中一个呢就係搭下电车啦。我哋有阵时呢都会耐唔耐邀请啲专家上嚟讲下，喂，其实香港呢沿住电车路都有好多呢风光啊古迹啊可以俾大家望下㗎噃。如果带埋小朋友一起去坐呢一个电车，仲可以影下相啊，话俾佢听，哇，呢度以前发生过咩事，哇，嗰度有咩古仔啊。电车一样嘢好唔係太快，慢慢讲啲风景就慢慢过。想影相咧，都仲可以影得切嘅。啊，电车其实喺1904年嘅时候开始都已经穿梭香港嘅大街小巷啦。以前电车起嘅时候，路轨咧就沿住海旁嘅。不过咧，喂，唔系，电车喺呢个市中心嚟嘅，两边都喺度系有填海噶嘛，填下填下，咪填到而家咁咯，系咪？电车的速度是几多少？大家又有没有想过呢？成日都说喂跑步快定坐电车快，其实跑步有机会真的快过电车的。电车公司表示，电车的最高时速就是每小时45公里，电车的最高时速。而平日实际运作的时候，那个速度包括就是交通灯前等候的时间，平均加上就是每小时10公里，即是其实你慢跑和电车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而香港的电车每一日就平均接载乘客的大概20万人次，传统车下层就是排坐的设计来的，一般就有25个嘅座位，咁啊而家最新嘅叫第七代嘅电车咧，都已经咧就更改部分嘅排坐嘅设计啦噃，用以改善咧就系落雨嘅时候积水嘅问题。咁啊落雨天咧有阵时哇电车入边都几湿立立啊吓，每一架电车咧就可以载到115个人噶。好啦，上层可唔可以企啊？根据运输署嘅道路使用守则噶，不可在电车的梯级或上层站立噶。不可与电车司机谈话，或者咧就妨碍佢驾驶，亦都不可接触咧就系车上嘅控制器。电车公司亦都系上层嘅通道咧，就为乘客使用紧车头嘅一个叫前端楼梯前往下闸咧就而设计噶。咁啊，电车嘅楼梯其实同巴士一样，亦都咧就系贴咗张纸叫不准站立。好啦。电车嘅时候入闸咧，咪有个咁嘅栏咁样嘅，好似碌过去咁样嘅。咁其实个行李入唔入到嘅咧，咁样行李有冇限制嘅咧？ 港鐵咧其實有規範乘客嘅行李尺寸嘅，啊電車其實亦都咧就係亦都受呢個重量同埋體積咧去到限制嘅，咁啊乘客啊，咁啊如果嗰個嘅叫做行李嘅重量就唔可以超過7公斤，容量就不能超過30公升。另外根据车长的判断，任何对其他乘客构成不便的物品亦都是不能够带上车的。不过有时候我就觉得会不会上了车先呢？电车在车尾上车，车长都看不到吧。好啦，如果你想睇下香港坐电车睇香港风光嘅话咧，边一段路最好咧？边一段路最长呢？现时电车总共有6条嘅主要路线嘅，咁啊最长咧就系筲箕湾去到坚尼地城一段，全长大概13公里，即系以头先嘅时速计嘅话咧，都要个零钟先至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叫做总站啊吓。不过电车就以短程线就较为受市民欢迎嘅，长途嘅话咧系要大家都会选择翻咧巴士啦，或者咧就系铁路啦。电车市民咧有阵上去嘅时候都唔觉意，啲多手多脚嗰啲小朋友自己踩个叮叮叮叮咁样，系啊，叮叮叮叮叮叮，电车行嘅时候咧都会发出呢啲咁嘅声噶，所以咧电车个名 Q 啲嘅就叫做叮叮。但是原来呢除了司机之外，乘客也可以控制电车发出叮叮声的。旧式电车的尾部除了方向盘之外，地上面都有一个脚踏的，我小时候都踩不少的，这个踩上的时候就会叮叮叮，踩到脚就叮叮叮叮叮叮。新式的电车哎呀是啊，消失了的了。不过为了呢就是路面安全着想，乘客呢都是不要随便就触碰车上的仪器，较为好的。电车都有几多得意的东西的，沿路也有很多就是古迹文化的风光，可以就是很多古仔讲的，准备定啲古仔啊，或者准备定个智能电话，一路坐的时候一路看看这个古迹是什么，那个古迹以前又发生过什么事呢，其实都是一件挺上心乐意的事来的。不妨在公众假期的时候大家找些时间轻一轻松下个人，不用整天都掹得那么紧嘛。 相信自己，呜呜呜呜呜呜，还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还计清楚再跪，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将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嘅 I Promise 啊，出边25度，相对湿度88%啊吓。早上嘅6:49嘅时间啦，咁啊有职场 KOL， 咁啊有专家同我哋睇下，喂，如果真系又谂住去行下山嘅时候，有冇啲好嘅路线介绍下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会邀请到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嘅委员 Christina 喺度。 早晨啊，小白。 我哋去边度玩好啊？如果礼拜五六日啊，今日都已经公众假期啊，礼拜五嘅时候，礼拜六日啊，长假期、啊，要啲行山路线先得噶。有边条可以介绍下咧？ 哇，咁就真系好多好玩嘅地方啦。咁啊，我就特别好中意系去西贡啦。 嗯。 咁西贡咧，风景优美又宜人。咁啊，到各个位咧都系影靓相嘅地方。 吓。 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行西贡嘅。 嗯。 咁啊，去西贡咧就有好多好得意嘅位噶。咁啊，包括咧今日同大家介绍呢条路线啦，都系我啱啱同朋友去完啦。咁我就系咧去睇鱼岩顶啦。 佢有啲咩特别嘅咧？ 啊，其實咧都睇落去離遠望又唔覺得佢好尖，咁但係唔知點解旅行界咧就叫佢做西貢三尖之一。 西貢三尖係咯， 因為如果香港三尖咧，第三個就應該係青山啦。 嗯，係啊，青山我都記得係啊，因為其實岩石尖咧本身都已經尖噶啦，但係佢同岩石尖比個難度，你又覺得點咧？ 我又覺得咧相對簡單啲，因為咧岩石尖咧就真係行到好。好直不甩噶啦，就是、一路上去嘅時候，有多沙石路啦咁樣樣。咁但係咧行睇魚岩頂咧，其實相對嚟講咧會比較簡單啲，同埋呢個山唔係好高，只係233米啫。 誒、欸，咁又真係矮矮地喎、 哦。如果咧你熟路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西灣艇起步啦，咁啊經過墨徑嘅第二段，去到西灣山上面個艇之後咧、 啊， 就開始就左轉啦，咁其實沿住個山路線咧，都即都睇地圖咧，其實都有嗰條就係、是、虛線路嘅，咁沿住佢咧就可以行到去睇魚岩頂啦。咁喺嗰個位置咧，就風景真係一流嘅，因為咧你望到出去咧就係、是、西貢東出邊個南中國海，咁其實咧就係、是、一望無際。咁如果你遇上好天咧，你望到個風景咧係非常之藍天啦，能見到好高 嘅。哇！呢、這個真係一望無際嘅海景喎、哦。如果你話望去香港東嘅話， 是啊，即是整个环境呢都是好好舒适好宜人的。咁我最喜欢呢就是找到附近呢有啲石上面啦，咁喺度呢就是探 讨。探 喺个大自然里面呢瞓个午觉。 哇、 啊、非常之舒服。 喺大自然瞓午觉呢样嘢我都若干年冇做啦。你突然间唤醒咗我呢啲叫做以前啲记忆啊。我都好喜欢呢喺石头上面呢嚟个午觉咁样㗎。係好正啊。 系啊，凉即系又有啲凉风送爽咁样样咧。咁你平时其实工作好攰啊，咁其实咧，你喺大自然里边咧，有一啲咁样嘅时间，听下海浪声，听下雀仔声，咁啊，慢慢咧入眠。可能咧只系瞓五分钟就，其实你个人咧已经系好精神、好差电 嘅。系啊，嗱，如果我上到呢个睇完岩顶之后啦，咁啊，我仲有边一度附近嘅地方都几值得去，顺便回程嘅时候可以辣埋嘅咧。 啊，其實咧喺嗰個位置咧，都附近有好多有趣嘅位嘅。其實去到睇魚岩頂個山上邊咧，我哋會再行出少少個夾角啦。 嗯。 咁咧，同埋咧附近有個叫做長岩溪嘅。 嗯。 咁喺嗰個位置咧，其實咧就係、是、長岩灣附近嘅一啲地質地貌。咁、 啊、 咧有朋友咧都行咗啲路咧，如果我哋用 Apps 咧，其實你都會見到啲虛線路可以咧。去到長岩灣長岩溪個位置啦，咁當然咧呢個啲都係一啲比較高級少少嘅路線，一般行山朋友咧我都唔係好建議行去呢個位置啦。咁但係咧你可以喺嗰個位置咧慢慢行到落去長岩灣嘅最近海個位置啦，咁、你就可以咧即係影到或者睇到嗰度附近嘅地質地貌啦。 哦，咁啊都系几值得去嘅一个地方啊！不过咧，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啦，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啊！有阵时而家啲天气咧开始热啊，嗰种热咧系 即係雖然有陣時風吹過嚟會涼嘅，但始終普遍嚟講咧，一有太陽咧，大家就諗辦法避一避啊。可能嗰啲叫做防曬嘅裝備咧，都要準備多啲。如果唔係都幾容易咧，係行到咧個人暈暈地喎。 同埋咧，記得帶足夠嘅水啊，同埋咧啲電解質嘅飲品。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好幫到手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啱啱個禮拜日去行山嘅時候咧，其實都感覺到嗰個熱咧係有啲。有啲中暑嘅感觉，或者有啲夏天嘅感觉，所以咧就即记得咧要带嘅带，即系起码可能系 1.5 litre 以上嘅水啦。咁同埋咧有电解质嘅饮品啦。咁同埋咧记得咧，即系如果呢条路线咧，其实系附近系冇补给嘅，咁所以自己一定要带足够嘅食物同埋水咯。 系冇 support 嘅地方咧，大家都要准备定多啲装备啊。咁啊，而且选择嘅时候咧，咁啊最好都唔好太长啦。咁啊天气热啊嘛，系咪？咁啊起点系咪又系终点，定还是我哋走嘅时候又可以第二个地方走噶？呢个？ 哦，其实咧，可以喺东坝起行或者西湾艇起行都可以嘅。咁睇下即系大家嘅兴趣啦。咁就可以用个跟住地图嘅指示啦。你沿住麦理浩径二段由西湾艇开始起步啦，或者麦理浩径嘅第一段由东坝起步过去咧，其实都得嘅。咁啊，交叉调转做一个终点亦都可以，或者如果你有兴趣嘅返返去原本嘅起点呢，其实亦都 OK 嘅。 咁啊最好啦，咁如果发现呢即係叫做车路到唔到嘅时候呢，咁喺啲士多海滩附近都可能有啲艇仔嘅，咁到时大家自己问一问价啦。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Christina，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一年五日嘅公众假期，咁啊好多人咧都会去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噶啦吓，咁啊而家咧叫做天气都暖噶啦，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都会30度，大家留意住啦。根据翻康文署一个叫做赏花好去处嘅网页播，原来香港29种啊常见嘅开花树木，当中喺夏天以及秋天开花嘅树木嘅占最多啦，当然有16种噶。啊，3月至到4月开花嘅咧就有火焰树、木棉。黄花啊、钟灵木、咁啊、鸡蛋花等等，好啦，咁啊，康文署咧都有一啲叫做开花期嘅、哦，咁啊，而家咧就系4月2号啦，咁啊，如果踩正4月咧，咁啊，大家就可以睇到头先例如见到嘅广告嘅火焰树啦、红花荷、木棉亦都系开紧噶，黄钟木啊，咁啊，亦都叫做咧就系黄花风铃木。好啦，另外咧就系仲有红花风铃木噶呢几种嘅。咁其实另外咧就系、都有几多另外嘅花都有开花期，都望一望先啦吓。嗱，例如咧就系、有一个叫做中国无忧花，仲有咧就系绣球树。绣球树我有见过，唔少嘅地方咧都喺个树枝嘅顶部啊顶部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好多一个个好大嘅绣球嘅。咁我嗰阵时一望到，哇，好靓咁样，系咩花嚟噶？讲咗一句，咁啊，侧边嘅人就同我讲，呢咪绣球树咯。咁啊，仲俾人秒咗下。不过唔紧要啊，我又学识咗绣球树啦。啊，四月咧亦都可以见得到咧，就例如鸡蛋花啦、百千层、树头菜、串前柳，咁啊，都有几多唔同嘅品种咧，就正值开花嘅。其中咧有一啲，譬如系洋紫荆啊，而家咧都开得相当之犀利啊。咁啊，洋紫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我自己都见到有唔少咧喺坊间啊，几多唔同嘅颜色啊，周街都见得到啊吓。如果你话香港啊，有啲赏花或者品种较为多嘅又集中嘅咧，都有几个嘅地方咧可以介绍俾你。咁啊，虽然都系新界区啊，其中大埔海滨公园啦。沙田公園啊，如果港島區方面咧，就可以香港動植物公園咧，嗰、那個嘅數量都唔少嘅。嗱，香港仔海濱公園啊，仲有咧櫻桃街公園啊，北區公園、香港公園同埋鴨脷洲海濱長廊咧，呢啲都係一啲幾好大家去到選擇咧。如果想去影下花嘅時候嘅公園啊，我自己喺大埔嘅海濱公園見到咧，哇，都有幾多人拎住嗰啲我哋俗稱炮。一支支要長炮咧，咁啊諗住咧就影下嗰啲花嘅，咁啊亦都見到好多人咧就同啲花合照。咁但係記住，影相還影相，千祈就唔好破壞啲林木啊，唔好去觸碰佢哋，咁啊令到佢哋可以好好地生長，其他人咧都可以欣賞下啦。 好啦，时间好快脆，会到七点钟嘅，转头分途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哇，我近期 download 咗几个手机游戏，好正啊！介绍你玩啊！ 哇，你会唔会喺嗰啲不明来历嘅网站或者超连结度下载啲游戏噶？好容易啊，会感染恶意程式码噶。 我知，要去啲可靠嘅官方途径或者可靠嘅来源下载啊嘛。 梗系咯，咁先至唔会令到手机资料外泄或者被黑客入侵嘅。 星期六早上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哇，阿志，知识会者。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陈茂贤导演在最新执导的爱情喜剧叫陈家洛饰演球迷， 即陈家洛都有告诉我，假设你有个女朋友是利物浦球迷，你会怎样？他说我会不跟她一起。 这么严重？ 他当然无事自己化妆间都按曼联首歌来听的。我见完家洛之后，我觉得不如他是一个曼联的粉丝，对比一个死敌利物浦的粉丝，如果能够成为一对情侣，那就真是一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怎知道啊？ 人间会不会塞车的？ 你问他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公众假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交通组咧就仲未翻到嚟，因为公众假期啊嘛，都要休息一下嘅。咁但系白元老咧就用呢一个手机 app 啊，帮大家睇到咧啊，出边啊都系路路畅通。咁啊，但系咧，如果交通上面嘅消息咧要同大家讲嘅话咧，呢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二号嘅时候啊，咁啊，今日就4月2号啦。咁啊，正式咧就系观塘重建项目嘅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就系启用咯。咁啊，到其实咧就人车分隔嘅概念咧，咁啊大家可以望一望，到底喺呢个巴士站上面点样应用出嚟啦。咁啊，而且仲有一个咧冷气后车 區，咁啊相信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咧係比較一個舒服嘅環境嗰度咧就係等車啦。咁啊而且咧喺翻一啲傳媒嘅照片嗰度睇到啦，其實成個感覺咧，我覺得都幾似嗰啲中港運輸站嗰啲冷氣大樓啊，然後咧就開個閘門咁啊，等大家咧就出去咧就可以安全同埋成功坐車啦咁樣。咁啊今日4月2日咁啊啱啦，有幾日公眾假期，等呢一個運輸交匯處咧就 run and run， 咁啊等佢熟習咗之後咧，咁啊下個禮拜正式上班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就唔使咁手忙腳亂啦嚇。好啦，咁啊天氣方面要問問阿 O 出邊點樣啦喎，阿 O 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假期快乐啊！ 系、 今日咧，好多雀仔已经喺度唱紧歌啦，咁啊，亦都见到喺广播度咧，好多人已经跑紧街啦吓，朝头早做下叫做运动啦，咁亦都有晨运嘅朋友仔啦，咁啊，一个景致咧就系、是、放假嘅景致嚟嘅，咁啊，连啲人咧啲脚步啊都开始咧缓慢起落嚟啦，咁啱啦，咁冇理由放假都好似平时翻工咁样， 梗系唔得啦。香港人等咗成个三月就系等4月而家呢刻噶咋， 系啊，可能系因为之前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就系话喂三月咧都冇乜假期咁、样，咁所以咧就要靠住四月啦，俾大家啊慢活一下，叫做咧 relax 一下啦，咁啊。先问下小白先啦，你有咩 planning 啊？今日去边度玩啊？ 其实我今日咧都未 plan， 因为呢几日赶工都赶得比较攰，所以可能今日咧都系同屋企人出去饮餐茶，咁就收姜啦，系、啦。 咁都好，咁都好，系好似琴日即系怀念哥哥特辑，我劝你早点归去咁样。 冇错，仔仔就自己有活动咯。今日好好啊，有朋友咧话带我仔仔啊，即系大嗰个咧，就带佢入去啲主题乐园嗰度，咁去到玩，咁我就我就即系放假啦。 系啊，哇，正啊！呢、這个分途广播啊！你有你休息，弟弟有弟弟去， 系啊， 去玩咁样系咪啊？ 好难得啊！呢、這个真系 系我咧就去你屋企附近啊，嗰、那个寺庙嗰度咧参观下。 哦，你申请咗啊？嗰、那个 开咗咁耐，系啊，整咗好耐先申请。 其实我到而家咧，我都未申请入去，但我又想望入去望一望咧，到底入边几靓啊咁样。 我都系咁样啊，其实我冇特別嗰個嘅宗教信仰嘅，不過真係好欣賞嗰個地方，好似好恬靜，同埋咧可以俾到自己一種心靈平靜嘅感覺。希望做得到啦！嗱，依家未去，可能入到去唔係㗎，好多人影相啊，又打卡又嘈又剩㗎，我唔知啦嚇。咁去完再俾翻個報告大家。咁啊，今日咧理論上咧都係天朗氣清嘅，感覺好舒服。不過你晏晝嘅時間應該會熱一啲啦嚇。咁啊，望去香港島。嗰边咧，能见度咧又相对好翻少少。不过今日如果要进行咧户外活动嘅你咧，就要喷定蚊爬水同埋搽定防晒啦。因为依家其实我估晏昼最高气温大概应该都30度或者30度以上啦。 系啊， 夏天都有嗰种 feel 噶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喂谂住去嗰啲西九啊，嗰啲青草地啊，嗰啲野餐嘅话咧，如果你冇翻支蚊下水啊，或者整翻啲防晒咧，就难搞少少啦，系咪啊，小白？ 系啊，咁天文台咧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即系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4度啊，吓，咁啊大家30度啊，吓，咁啊，但系有啲传媒就引述天文台嘅文章就话会高过咧就系30度或者以上添，咁啊大家要特别留意住啊，吓，咁啊天气嘅详细情况而家即刻同大家睇下啦，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啦，早上沿岸有雾，咁啊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天文台就话是30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你想想啦，哇，30+2嘅话都32噶，咁啊加埋有阵时啲体感嘅嘢，咁啊都系会热噶啦，咁啊如果你系户外活动嘅时候咧，咁啊更加咧就要准备定足够嘅用品啦吓，水啊特别系最紧要啊，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嘅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咧都系炎热噶，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咧就会较低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空气咧都系好嘅，希望大家喺放假嘅时候吸多一啖好嘅新鲜嘅空气啦吓。早上嘅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早晨啊 ，Kate。 Hello， 大家好。啊，系 Bobby 啊，我都咧都知道你平时都有留意好多环保资讯嘅。咁香港咧，咁其实即系香港个城市化都好犀利噶嘛。咁我哋香港好多发展咧，都会影响我哋嘅，譬如郊野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海滩自然环境等等。之前呢其實我哋有啲局長都講過未來我哋香港嗰一個嘅土地來源嗰啲資訊喎，你有冇留意啊？ 我有啊，好似係咪講話要填海啊、明日大漁計劃等等嘅資訊啊？ 是啦，其實我哋政府口中成日都講填海呢一樣嘢嘅，咁佢哋都好崇尚呢個方法，咁甚至呢我哋都即係之前有都講過話呢發展局局長呢佢較早前有出咗一個活動啦，咁就提到呢話填海啊是香港唯一可以增加土地来源的方法。咁佢啊，即系喺个论坛上面提到唯一呢个字啦。咁但系我哋自己因为都有留意开香港城市发展或者一啲土地供应嘅资讯，因为心谂点会净系得填海呢一个方法啊？咁样咁系啦。咁我哋其实因为都有睇开啊，原来香港咧喺新界嗰边都有好多嘅中地。中地咧系通常我哋讲系一啲原本可能系绿化地啦，系绿地啦。咁但系佢哋就被開發咗，我哋譬如做一啲貨櫃場啦、臨時嘅儲存中心，或者甚至一啲露天停車場。咁佢哋都算係一啲叫破壞咗嘅土地嘅。咁香港好多噶，之前政府都公布過，大概有成1500公頃嘅中地都未有好好咁樣善用嘅。咁所以我哋即係我哋其實民間好多市民啦，或者啲團體嘅心聲都係覺得香港咧。是有房屋供应短缺的问题的。但是呢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地、而是呢我们的土地呢没有好好地分配出去。即可能起了一些楼都未必真的即平价的房屋市民可以负担到。所以即对于政府说我们很少土地来源，兼且呢要增加土地才可以解决房屋问题，这个首先都有保留。另外呢就是政府说啊，我哋要增加土地来源唯一嘅方法系填海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保留，因为咧我哋都见到即系新界嗰啲中地嘅，咁我哋就认为，因为中地咧其实比填海好啦，点解咧？因为中地本身咧，其实佢系分散喺新界，主要喺元朗区啦、屯门啦、北区等等啦，咁佢哋咧好多都系喺啲区入边咧分布喺唔同嘅位置，咁佢虽然唔系好似政府所讲一大片平整嘅土地俾你，好似即系电脑游戏《模拟城市》咁样俾你画一条好大嘅直路。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咁样，佢哋本身咧已经有啲道路嘅连接啦，咁甚至咧有一啲嘅社区配套措施，即系我哋住嘅时候，我哋唔系就有间屋噶嘛，我哋都要公园、要商场、要街市去买嘢噶嘛。咁好多中地上面咧，其实系会有呢啲嘅道路同埋一啲嘅社区嘅配套措施。咁所以发展起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更快、更平咁样将佢哋重新规划做一啲房屋嘅用途咯。 咁听阿 Kate 你咁讲，其实都可以真系将呢啲中地嘅用途规划一下，成为住宅地啊。 是啊，冇錯啊，因為我哋有成1500公頃咁多，咁當然啦，1500公頃入面咧，有一啲政府咧就大概有一半到啦，政府就話咧已經將佢撥入咗一啲所謂新發展區，譬如好似新界北嘅發展區啊，或者啲洪水橋咁樣啦。咁但係佢話撥咗800倍，咁都仲有一半嘅。咁呢啲嘅土地入面咧，我哋了解到咧，有啲嘅中地咧，可能咧入面係一啲保育價值嘅，即係可能可以將佢回復翻佢。咁我哋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嘅。咁但係入面可能大概。都是得100公頃左右，咁你再加加減減，1000减800再減到100，咁其實我哋都仲有成600多公頃嘅地咧係可以用嘅。咁呢啲地雖然話冇填海一次過增加㗎，1000公頃咁多啦，咁但係因為我哋本身有啲配套設施同埋道路基建喺度嘛，咁所以咧其實係如果真係政府好認真咁樣去發展咧，其實係可以應付到人口需要。咁講到人口啦，我都仲想提出嘅，即係大家都留意，即係都呢半年好多都聽講話啊，原來身邊有啲人會移民啊， 係啊係啊，多咗好多啊，真係。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睇翻咧，即係香港嗰個人口增長，即係睇翻統計處嗰啲數字咧，佢已經係改咗一個人口嗰、那個預測嗰個需求。咁就講咧，我哋未來咧。2040年之后咧，其实我哋人口会去到峰值啦，兼且咧，我哋房屋嘅需求咧，应该都会随住人口峰值咧而去到一个即系最高位啊，跟住就会回落。咁呢一个嘅统计啊，即系我哋讲紧头先2040年之后咧，其实系未去考虑目前嘅移民嗰一个数量噶。 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預測啊，會唔會即係我哋都見到咁多人可能走啦？ 會唔會有啲空置房屋咧？咁 係啦，冇錯啦。咁再加上咧，其實特首咧，佢哋喺施政報告同埋阿財爺喺佢哋財政預算案入邊講咧，嗱、暫時咧，佢哋未來十年咧，嗰公營房屋嘅需求咧係滿足咗嘅。 係。 即係未來十年咧，其實我哋係即係佢每為咗一個長遠，佢 set 咗一個十年目標咁。呢十年要供應幾多嚇？十年要供應幾多公營房屋咁樣？所以呢十年咧係供應足夠嘅，佢揾到足夠嘅地去起咁多個單位嘅公營房屋。再加上咧，即係佢話佢有好消息公布啦，喺市區重建入邊咧，可以為我哋帶來額外嘅公營房屋數量。喂，咁呢十年即係我哋有多嘅喎。咁另外你話過咗十年之後咧，我哋四零年之後先至人口回落咯。咁你喺中間夾住嗰十年點算啊？就係發展中地咯。 嗯， 佢而家仲有成十年嘅時間俾佢去再去將啲中地重新規劃，其實絕對係夠嘅咯。咁政府成日話，冇得快啊，有好多賠償方案啊等等啊，喂，而家中間你呢十年嘅房屋供應你可以滿足到咯，係咪十年你哋都覺得做唔到嗰啲重置嘅安排呢？其實我哋覺得即係咁樣就太低效啦，呢個係講唔到過去㗎啦。呢、這個 同埋都要衡量下嗱，我又唔知道填海要使幾多錢啦，不過我覺得就應該都係天文數字啦。到底賠償同埋重置嗰個費用多啲啊，定還是係填海嘅費用多啲咧？就真係唔知啦。 填海嘅費用佢就公布過啦，咁但係呢佢未去考慮呢，我哋而家工程未展開啦，咁佢嗰陣時講其實應該係2019年嗰統計數字，但我哋知道每一年呢都有嗰、那個物價膨脹，即係嗰個工程嘅成本會增加啦，咁首先佢未計呢一個增加嗰一個費用。咁另外呢其實亦都即係我哋聽過佢起一個島呢，當其時佢個估計呢係6240億㗎嘛。咁當年即係2019年我哋嗰個儲備，我哋未遇到呢個肺炎啦，咁我哋經濟未下行啦，我哋儲備都好似仲有好多。咁但係大家知道過咗呢年半之後，我哋睇到我哋而家經 濟係啊，都元氣大傷啊，真係 係啊，元氣大傷啊！我哋即係財政預算案講話今年即係上一年度啦，咁嗰個疫情衝擊之下，我哋又破紀錄嘅財赤係2576億。 係啊， 未來咧佢預測係幾年咧都會有財赤。 系， 咁我哋有冇咁多钱？即系又系咪值得用库房咁多钱去起一个岛咧？我哋系咪有其他嘅需要系要留住笔钱喺度去应付其他嘅问题等等咧？咁呢啲其实政府亦都即系冇好好去考虑咯，将所有嘢都讲系房屋好需要咁样。咁但系除咗钱之外，我哋都揾到我哋够地，我哋可能未来人口冇咁多。佢呢啲嘢全部其實都冇好好去為民間去到解讀咯。 咁我希望真係可以有唔同嘅方案，即係都可以考慮一下啦。除咗話真係要去使一筆錢去起一個新嘅島之外咧，會唔會真係可以咧用翻自己本身嘅土地都係一種循環再用咧？即係再生咗佢嘅用途嘅時候咧，又可以提供到房屋，滿足到個需求，咁唔係更加好咩？ 係啊，呢、這個講法好好啊。咁同埋我都講多次啦，就係填海其實對我哋海洋咧係會帶嚟一個你冇得去翻翻轉頭嘅影響噶。咁我哋疫情底下，大家多咗機會即係留喺香港啦，多咗機會接觸自然環境啦，即係都要週末揾好去處。其實呢一年入面咧，好多人開始接觸香港嘅郊野，都覺得香港都仲有咁多咁靚嘅地方。 係啊， 即係我哋都知道我哋住可即係我哋香港啲屋係細嘅，係貴嘅。咁但係我哋都明白香港個即係我哋住唔會好似住到外國咁樣幾層樓有花園噶嘛。咁如果真係住嘅環境，可能真係純粹間屋係比較細嘅時候，但係我哋原來出到香港出，即係香港仲有一啲咁靚嘅郊外。如果當我哋嘅郊野環境都仲要係咁樣俾人壓榨清光嘅時候，哇！咁當中嗰個感受係無論你留喺屋入邊啦，或者走出屋外邊啦，其實真係都覺得透唔到氣嘅時候，大家就會回想翻。我可能都住可以容忍我住嗰個環境係咁樣，但係香港自然嘅環境係咪要咁樣俾政府俾佢發展去壓榨咧？大家都好有保留咯。 係啊，好多嘢都冇 take to 嘅，即係特別係破壞咗嘅生態咧，未必可以重拾到。就算真係將來科技幾發達，可以做好多人工化嘅嘢都好咧，都已經唔係本身嗰個自然嘅面貌啦。所以希望咧，即係大家對於環境方面嘅利用咧，真係要三思而後行啦。好啦，今次同我 Kate 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Kate，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 算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五把，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笑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万如堂，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堂，偏要当一粒根糖。 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好啦，头先听过 Masterclass 姜姜嘅一石哥， 系、啊姜涛咧大师级啊，咁啊正所谓咧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啊，咁啊依家咧今次咁嘅做驾驶者咧，除咗手车叻咧，仲要咧揾到位先系叻啊！ 咁梗系啦， 揾到车位，无论系 好难揾到车位， 政府嘅车位定还是咧系私人嘅车位。有阵时私人嘅车位你都真系要 你有冇拍过新嗰啲标位啊？ 有啊， 我冇拍过，我试试想揾嘅时候都揾唔到，我怀疑啲人已经。因为佢可以唔知遥控入多次片， 添标一次啦， 系啦，添标， 添标系啊，我都系咁形容嘅。不过咧，即系正所谓咧，有辣又有唔辣啦， 系梗系啦。 你可以添标嘅时候，亦都可以显示你冇添标嘅时间，即系变咗嗰啲插牌哥哥姐姐咧，睇一睇部手机就知道你冇添标啦。 哦， 慢慢行过去就可以嘟一嘟你，就可以印一张纸出嚟， 系 咩纸啊？梗係違例罰款嘅高票啦， 俗稱牛肉乾。 今日咧，即係阿歐真係想復活節啦，希望大家都唔會有依張紙收到咧，即係提提大家。 都特別提一提，因為咧禮拜而家公眾假期啦，好多人都中意去郊外活動噶嘛。咁有陣時有啲你知郊外地方真係好鬼遠噶啦。 係啊， 咁有啲人就諗住自己 開車去， 係啦，揸車去，但係又車位梗係唔足夠噶啦，於是乎咧就違泊。 係啊， 咁咧。警方是會一車車車啲工作人員咧，就去那度看下有冇啲好嚴重的違例嘅。如果有的話咧，又係會抄牌嘅，同埋係會拖走嘅。 係啦，咁啊講個數字俾大家聽啦。 我、哦、有啊。 如果阿小白你講到話，哇，即係抄牌，淨係將軍澳景區過去嗰一個禮拜。發出一萬張嘅定額告票，係一萬張，過去一個禮拜啫。 而家抄牌速度快咗好多，因為嘟一嘟佢就已經 一萬張係一個咩數字呢？是一个好庞大嘅数字，以一个区嚟计啊，咁同埋咧拖走咗八架车咁啊，另外咧警方将会一连五日啦，咁啊喺呢个 郊野公園範圍之內咧，就打擊呢個違例泊車行動啊，針對呢個清水灣道啦、大澳門道啦、清水灣二灘啊，即係大清、細清啊、清水灣郊野公園嗰啲咧，就打擊呢個違泊車輛咁樣。咁當然你話喂，去到西貢唔係有啲標位係唔使入標嘅咩？咁 係係有啲標位唔使入標㗎。 咁但係我啊唔知道究竟泊幾耐咧，你架車先會係叫做要俾人拖走或者鎖車等等咯。因為有啲不法嘅商人。又是不是那么好的，我自己经过西贡呢，有些人连晒张纸出来买车这样、你都有见过啦，这些、即是在个政府的标位那里，那么好像 car show 这样，那么连住啊这架什么什么车几多年份、跟着呢就卖几多钱，那下面留埋个电话的这样，类似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你啊想深一层，又好似唔係好啱喎，呢啲車位係俾公眾，譬如去下郊野公園，譬如你一家大細行下嗰啲家樂徑啊，或者燒下嘢食啊， 人哋想用又冇得用， 係啊，你就愛嚟做咗汽車嘅 showroom， 户外 showroom。又好似有啲唔好，咁所以咧， 我要買車，我唔識個車行買咩？ 係啦， 點解要喺 郊野公 園時候 隔離睇車咪咯？但係呢個咧都係一個飢餓營銷嚟嘅，唉，好攰啦，唉，又要搭翻小巴出去，不如買翻架車啦，咦？隔篱呢度 就有咯， 打个电话，不如就买走咗架车。 咁啱我有十几万现钱喺身嘅话，不如就买咗佢啦。 咁当然我哋讲笑啫，系大家唔好违拍啦吓， 记住啊吓。 今日系四月二日，星期五，农历二月二十一，适宜取鱼，结网， 即刻去钓鱼先。 你平时冇钓鱼嘅、唔使咁刻意嘅。今日记安藏嫁娶， 咁点算啊？ 有乜点算？都系咁过。今日都系国际儿童图书日， 鼓励小朋友养成阅读嘅习惯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四十分录得广东河源发生尼克特制3.7级地震，有市民向天文台报告感到今次地震。天文台初步分析，震央位于广东河源西北偏西大约23公里，即是距离香港之北大约18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亦都表示，清晨5:40在河源东源县录得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警方昨晚进行反罪恶行动突击搜查黄大仙五方街一座工业大厦，发现一间派对房间正进行一场音乐会，怀疑违反限聚令，拘捕4人以及向115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被捕男子涉嫌违反业务及处所规例，现正被扣留调查。联合国、美国及欧盟都关注多名香港政治人物在前年8月18日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罪名成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古特雷斯经常重申21世纪不应该再有良心犯，以及应该有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案件反映中国正寻求全面打击所有不同政见的和平集会。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寻日派代表到法庭旁听审讯，欧盟对案件表示非常关注，并且将继续监察事态发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向贫穷国家分发新冠疫苗的全球采购疫苗平台，有关的需求正面临严峻挑战。谭德赛表示，早前向部分拥有疫苗的国家要求分享合共1000万剂疫苗，他要求疫苗药厂加速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疫苗供应及有需要的国家，但至今仍然未能够满足需求。他期望有更多开明的领袖能够参与行动。另一方面，谭德赛又表示，期望在研究病毒源头方面会有跟进工作。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眨下眼呢一隻小精灵轮面世25周年啦，今年更有庆祝嘅主题曲添 ，Post Malone。 Post Malone 的作品都是比较深奥，編曲就是很丰富，但这首歌就很真挚，这个礼拜都是上了我们的 Hong Kong Top 10，占第9位。 Post Malone Only Wanna Be With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为什么陈茂贤导演在最新执导的爱情喜剧叫陈家洛饰演球迷？ 即陈家洛都有话俾我听，假设你有个女朋友系利物浦球迷，你会点？跟住佢话我冇会唔同佢一齐咯。 咁严重？ 佢得闲无事自己化妆间都揿曼联首歌嚟听嘅。我见完家洛之后，我觉得不如佢系一个曼联嘅粉丝，对比一个死敌利物浦嘅粉丝。如果能够成为一对情侣咧，咁就真系一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梗系先睇下我哋呢啲唔系运动员嘅人有啲咩体育嘢关我哋事啦， 系 系咪？咁啊，公众泳池同埋泳滩重开咯， 好嘢， 系啦，咁啊，4月2号咧，咁啊正式咧就会重开啦。不过咧入边都有好多嘅叫做措施啦，大家需要咧好好地遵守嘅。咁啊早上6点30分至到晚上10点啦，亦都会分3个嘅时段啊，嗰啲公众泳池会分3个时段开放嘅。咁啊入边有啲乜嘢细则咧？咁啊大家要准备定一入去嘅时候望一望， 系啊， 佢一定贴咗喺度噶啦。即係話到你淋浴嘅時候有啲咩要規矩要遵守啊？如果你過池嘅時候需唔需要戴口罩啊？ 咁啊，我成日都有個迷思嘅。咁我口罩，我成塊面都係水濕曬。咁如果我要去翻更衣室，咁我又要戴住佢。 係啊。 咁點算咧？咁樣 防水口罩咯， 防水口罩啦，或者問一下啲人有啲咩計仔啦嚇。好，咁啊，除咗咧就係我哋都可以去翻游水之外啦。咁啊，香港方面嘅體育亦都睇翻咧，就係香港桌球界嘅一哥傅家俊。咁喺疫情之下咧，近一年啊。佢又未有出戰呢一個嘅職業賽嘅，咁早前咧就獲得世界桌球總會發出一個外卡喎，咁啊，終於咧就可以征戰世界巡迴賽啦。咁亦都咧就喺之前嘅時間透露啊，咁不急於打出好成績。而家咧最緊要就係重拾比賽嘅感覺先。 都係啊，好多運動員咧其實都會面對呢一樣嘢，因為過去嗰一年可能有機會係傷患啦，另外就係、是、都因為疫情影響咧，就少咗去其他地方比賽。咁所以其實唔淨止傅家俊，好多運動員都講一樣嘢，哇！東京奧運之前咧，真係要 pick up 翻個狀態。 係啊， 狀態呢兩個字咧，或者呢一樣嘢咧。 唔係你話 pick up 跌咗嘢攞翻， 你唔係話跌咗10蚊落地下，我執翻先咁樣，唔係咁容易 pick up 嘅，所以運動員都好緊張， 要一段嘅長時間去到慢慢 pick up 啊，慢慢烏低身攞先得啦。 喂，仲有啲亞洲足球嘅消息喎，咁啊，日本嘅足球咧最近嘅成績都相當之唔錯啊， 係啊，大炒蒙古14-0， 係啊，即係14-0嗰一場咧，咁都非常之厲害啊， 最勁係3-0贏南韓啊， 係啊， 係啊， 即係。地標戰嚟㗎， 嗰一場波當然有好多叫做討論嘅空間啦。無論係國徽嘅問題，定還是係日本隊，大家都會覺得，咦？好似近呢一年咧踢真係會好過韓國嘅。 同埋日本又真係有個向心力嘅，譬如南野拓實嗰啲都真係回國去幫助國家隊啦。 係啊， 但係你話到孫興文又有傷啦，咁呢個亦都對於 孫興文冇踢，其實亦都係令到南韓隊咧輸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 成隊南韓隊依家即係成個叫做英超入面最 fit 嘅亞洲球員，一定要講孫興文， 直頭係亞洲最 fit 添喎。 係啦，最強嘅一個球員啦。咁所以讓咗孫興文或者冇出，咁有啲南韓球迷都話：喂，真係爭啲，因為前面就係擺呢個黃喜燦，我冇記錯啊，呢位球員就即係唔係好夠嗰個進攻力度咯。因為你流放喺英超揾食嘅球員同喺德甲揾食嘅球員係唔同，德甲成日都話哇機動啲嘅，即係佢都想贏你，但係就組織能力強啲啊。但係英超唔係噶嘛， 係啊， 佢一有波咁啫，佢就攻咯， 靠自己咯。 跟住旁邊仲有依家哈利簡尼墮後咗嚟踢啊嘛， 係啊， 咁變咗孫興文 擺前咗個位咧。 係啦，孫興文一俾哈利簡尼，佢做一個單擋咁嘅形式或者擋拆咁嘅形式，跟住彈翻俾孫興文，孫興文就單刀如入， 係啊，就搞掂噶啦。 係啦，咁但係都要老孫咧好翻啦。咁但係亦都唔能夠否定日本隊係踢得好嘅。 係呢個的而且確事實嚟嘅，可能因為佢哋又想喺東京奧運之前咧 振一振聲威， 多啲咁樣呢啲鼓起士氣嘅比賽嘅。 係啊，依家日本隊外流嘅球員其實都真係好多， 係啊，都多， 即係特別喺德甲啊，以至西越都有啊，德越又有好多啊。咁有啲喺當地嘅次級聯賽啦。但係咧喺當地嘅次級聯賽咧，但係又排緊第一、第二位喎，球隊，咁所以又有機會，即係會唔會成個德甲好多日本人踢咧，都有咁嘅機會。 其實今年日職聯咧都叫做睇頭都多咗㗎，本身係20隊啦，咁比上屆嚟講咧就多咗，因為今年疫情關係啦，咁亦都咧就係見得到如果來屆嘅時候啦，咁日月嘅球隊啦，咁亦都可以有兩隊升翻上嚟，咁但係亦都會開始正式輪翻咧，就係日職同埋咧就係日月嘅，咁但係同埋佢另外一個睇頭就係都幾多咧外來嘅球員啊，例如泰國嘅球員喺呢一個嘅札幌嗰度踢波啦，跟住亦都有好多即係之前西班牙嘅球員亦都喺日職嗰度揾食，所以咧其實嗰實力都唔低，嗰、那個叫觀賞性都幾高添。 係啊，咁依家又叫做俾觀眾多啲人數入場咧， 係啊， 咁但都係唔可以叫口號字啊，仲係拍手， 係啊，70%好似而家係 係啦，咁大家呢個禮拜六日都有 DJ 啲，咁大家可以欣賞下，特別係今晚啦，咁有場波都大阪櫻花排第四嘅大阪櫻花對呢個鳥妻沙岩啦，咁樣咁呢場都可以大家睇睇嘅 J League 嚟嘅，咁轉個角度講下 NBA 啦，咁睇到 NBA 咧，其實聽日朝頭早咧就有好多場大戰啦，包括咧速龍隊啦就對勇士隊啦，紐約人咧就對達拉斯啦，咁呢啲都係一啲焦點嘅賽事嚟嘅，咁睇到有隊球隊打得差少少啊，公鹿隊咧就之前連續輸咗三場啦，不過咧呢一場咧阿字母哥咧手感火熱啊，貢獻咗25分10個籃板咧，最終咧公鹿咧 終於贏波啦，112-97贏咗咧。其實湖人隊啊結束咗3连败咁啊，籃球又咁樣睇啦。其實咧本地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賽事嘅，以至咧有陣時都要 focus 下睇下啲後生仔打波啊。學界三人籃球賽咧今日啊喺修頓就會開波啦咁樣。咁、其實三人籃球賽都幾好睇，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成咗一年代咧，成日放小息啊，或者放呢個 lunch 嘅時候咧。都唔會五打五噶嘛， 通常如果你話打街波，最中意就係打三打三啦。三打三其實咧就亦都冇全場打得咁吃力嘅，即係唔使成日跑動得咁多。雖然佢嘅節奏都快嘅，但係佢唔使下跑足全場咧，個感覺就舒服好多啊。 係啦，咁啊，今次咧學界嘅三打三籃球挑戰賽咧，由原定啊喺一個商場嗰度搞嘅，咁但係咧就移師咗去灣仔嘅修頓場嗰度上演啦。咁啊，分開幾日去打嘅咁樣，咁啊，據悉賽會為了遵守呢個防疫嘅政策，入場人士需要登記同埋探熱啦，咁啊，而球員咧除咗戴口罩比賽之外咧， 球員要戴口罩比賽啊？ 可能有啲咁嘅機會，因為其實我哋有陣時去康文署嘅場地嗰度打波咧。都要戴口罩 哦， 系啊，咁我唔知而家放寬未啦，因為我都好耐未 book 到過康文署嘅場地啦、 哦。 因為咧，依家今次因為咧，康文署好多場地咧就做咗嗰啲檢疫啊、 哦， 檢疫嘅場地。咁、你知咧，一有檢疫嘅場地就已經 hold 住咗一批場啦。跟住咧，另外嗰啲咧，有啲朋友可能打羽毛球，咁你一個羽毛球場就已經令到成個籃球場或者成個排球場都 book 唔到噶啦。所以咧就我哋 book 篮球场咧就难度咧就比以前咧再提升咗好多啦。咁常言道咧，只要依家喺我哋嗰啲篮球嘅 group 嗰度咧，有一个人话哇有场、哦，今晚喺西湾河运动场， 咁啊已经含含一齐去晒啦， 40几人报名， 哇 要甄选，点样甄选呢？是冇甄选方法嘅，系完全冇一个方法嘅，只系劝退大家，不如下次先嚟啦。其实听日我都有个场，其实听日有个场都是吹水嘅、 啊， 即系冇一件咁嘅事。因为你40几人，其实亦都打唔到， 打唔到啊！你分好多队啊，要 你五打五一个 matchup 啦，再五打五一个 matchup 啦、再五打五一个 matchup 啦， 完场 六个组合啦、都系消化到30人。另外嗰10个人都唔知喺度做乜嘢好啊！真系有趣有趣，希望即系更加多疫情退却啦，咁啊更加多康体嘅场地咧，可以俾翻我哋去打下波啊，系啊，做一下啲运动咁啊，开心啦！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哋而家成日讲话好快脆就会东京奥运，但系奥运系咪净系得夏季奥运呢？原来奥运除咗夏季奥运会之外，仲有冬季奥运会、青少年奥运会、残疾奥运会、听障奥运会、特殊奥运会，而奥运会就会每4年举办一次噶。不过曾经喺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断3次。分別就是公元1916年、1940年和1911年，而每一屆的奧運都是不會超過16日的。 東京奧運知多啲。 我是電影《破風》女主角袁瑩兼參加過2屆奧運會前香港單車代表隊成員黃允耀 Jimmy。 順延到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單車大項將會劃分為5個項目，其中之一就是公路單車賽了。单车公路赛会在7月23到24号进行，而公路单车赛在奥运会入面已经是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6年第一届的奥运会，距离今届东京奥运会已经有125年，足足多过一个世纪。 东京奥运知多啲。 东京奥运会的单车公路赛的赛道已经一早公布出来了，主要是围绕着富士山和富士山周边的5个湖泊为主的。男子就全长234公里，海拔上升是4865米。单从海拔图可以了解到，今届的奥运公路赛是比往年2届的奥运更具挑战性和难度是更高的，并且是以山路爬山为主的赛道，看来对爬山型的选手是更具优势的。 东京奥运知多啲。 个人心水大热门 pick 就要讲是3大环赛的爬山型选手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 Will Rick 和 Paul Cricker。 哥倫比亞的 Egan Bernal、 Angel Lopez 和 Quintana， 還有西班牙的 Enric Mas， 這六個人就是我心水的大熱門。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率性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坚持，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那里会听。只知一心要心中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句，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无人没笑着理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喧哗，呼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心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句，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问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是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问你共同我同问候。几千位千次不讲你句挑的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早上时间7:51，听过由 Anson 路卢汉廷的 Eagle。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点算？起翻身。 早晨啊，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的听众。 Hello， 早晨点啊？点啊？早晨。 你哋多唔多收到嗰啲垃圾邮件噶？ 哇，问我啊！ 系，而家问紧你咯，就 是、 你答啊， 好多啊， 好多啊，系咁系边啲人 send 俾你？你有冇考究过咧？ 唔需要考究，总之我唔睇嗰啲，就定之为呢一个垃圾邮件噶啦嘛。咁基本上系诶电邮我都唔睇乜仔噶嘛。 即系我都唔好同你用电邮联络啦，系嘛？ 我就系话识你咁耐。 有 email 有冇噶？但都唔用嘅， 少用啊，真系嗬。 咁所以通常都系唔中 ，learning 中 at 一个乜乜乜 .com 咁样， 所以全部都系当系垃圾电邮。 唔系咁，但系我谂大家都会有嘅，即系而家啱啱兴起嘅时候咧，即系觉得好新潮咁样噶嘛，即系哦，原来可以喺电脑度 send 嘢俾你。咁当然而家咧，一啲啲啦，我自己都好少用嘅，所以有时候，哦，我咪 send 咗俾你咯 ，send 去边啊？email 啊，边个 email？ 仲要有几个 email 噶嘛？咁好多时候咁样咧，就会 miss 咗。有啲嘢嘅，不过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佢仲系好即系好用紧呢一样嘢啊！ 好多 email， 我唔明点解大家要多过一个 email 嘅，即系感觉上咧就好似你有两层楼咁样咯，即系人就住一间屋嘅啫嘛。但系喺个电子信箱里边咧，我多过一个电子信箱，我等于有两间屋咯。 哦，咁好多人有四层楼插手添。 系啊，即系随意啊！我想多层楼，开个 email 先。 我估系咁嘅，即系旧时嗰年代就玩呢个 MSN， 咁啊捆绑式一定要开。Hotmail 咁咁你呢个就感觉啦。咁另外又有一个 G 字头嗰个就同你讲，我哋好大容量噶，冇咁容易爆噶。就算你收好多垃圾邮件都唔爆噶。咁你又开一个呢个啦。 系啊。 咁可能 Day One 嘅时候，你又开咗另一个唔系呢两间公司噶。 系。 咁你咪有三个 email 咯。 你有几多个 email 啊？ 都有三个啦， 系咪？就系你头先讲嗰三个， 好似两个嘅，但有一个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完全唔记得咗，已经变成一个电子废物啦。 你系咪旧公司啊 ？Learning 中 at tvb.com 咁样，可能有一个， 唔系嗰个我唔使担心噶， 唔使担心 ，management 因 为我 系啊，旧公司好清晰噶，你离开咧就真系当你成个人离开咗噶啦，取消埋， 铲走晒， 铲走晒咁 样。原来真系有一个，原来真系一个咁嘅 email， 我唔识噶嘛。 如果咪费事咧，即系就嚟礼拜一。是不是清明节啊？即系费事啲人去嗰度帮我扫墓啊嘛， 冇事嘅， 掹咗 佢，掹咗啲杂草， 掹咗啲杂草去。 我自己都有三个，就系头先阿 O 讲嗰啲啦，即系一开头咧唔知点样，求其开一个啦，跟住又话呢个好用啊，开一个，因为唔使钱啊嘛，嗰阵时觉得咁啊开咗先咯咁样。咁不过我有好多朋友咧，佢自己因为工作嘅关系啦 ，email 都仲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佢哋会 set 咗落个电话度，即系 once 有一啲电邮 send 俾佢咧，其实佢就会即刻知道噶啦。咁啊都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工作需要尤其是都仲系觉得嗰啲垃圾邮件好麻烦啊，因为咧就好似混埋咗自己一啲工作嘅邮件嗰度啊咁样。咁啊，最近咧有一间网络公司咧就叫做 Atlas。VPN 咁佢咧就做咗一个报告，咁佢咧就喺度揾啊，到底啊全世界咁多每一日都发出垃圾邮件嘅地方，边一个地方系主要呢啲垃圾邮件嘅来源呢？ 你讲个地方 系啦，边个国家？即系佢会周围 send 噶嘛？即系你收到未必一定系香港人或者香港公司 send 俾你嘅，可以系其他地方 send 俾你噶嘛？ 系咪嗰啲咩离岸公司啊？咩英属处理群岛啊？ 法属群岛啊？ 即系你觉得嗰啲多数都系呃你嘅，系嘛？嗰啲 百慕达三角洲啊， 即系我从来冇收过瑞士银行 send 俾我嘅嘢咯， 吓，即系冇 from 瑞士嘅， 冇 瑞士 冇噶嘛，即系嗰啲系真噶嘛。 我哋估得啱唔啱先 ，Kitty？ 估唔啱啊，再估下添啦。 咁难估嘅咩？我哋邻近嘅地方嚟噶， 我觉得系你哋估得偏啫。 系咪邻近？即 系 香港邻近嘅地方同埋国家？ 唔系， 如果定义咗嗰个咩先？垃圾邮件系咪即系话广告咁解啊 ？Junkmail。 乜都有啦，喺 Gmail 啦，系啦，即系譬如佢里面系有一啲冇害性嘅广告啦，有啲咧就系恶意嘅电子邮件啦。 哦，恶意添啊，咁我又收翻。原本我话我就想估日本嘅，咁日本照计应该佢哋自己都会 censor 咗，冇咁多恶意嘅嘢嘅。 好似话亚洲工厂依家系越南，我估越南。 其实咧就唔系咁近嘅， 又远啲啊。 根据呢一个公司所调查啦，过去嘅六个月时间咧，全球嘅垃圾邮件。居然咧系有高达44%嚟自美国嘅，而第二位咧就系俄罗斯啦。咁俄罗斯咧喺过去嘅180日之中咧发送俾全球使用者大概咧系10%嘅垃圾邮件，跟住紧随其后咧。是德国、哦 嗯、 我以为呢德国咁有 discipline 嘅国家呢即係好多嘢都好 strict 咁样㗎嘛唔可以迟到啊好准时啊跟住讲咗一 句。搞呢啲废嘅嘢出嚟啦。 唔係佢咪 send 俾你叫你听日准时返工囉。好 strict。 跟住你当佢係垃圾係咪 准时返工。 废话。 唔好做 咁样。美国可能成个直谷都系做紧呢个工业啦，如果唔系变得嚟咁多垃圾邮件啊！ 我先讲一个亲身经验先，即系我仲有一个系 Y 字头嘅电邮噶嘛， 系系系。 咁最近 我嗰个荒废咗啦， 荒废咗啦， 系啊，嗰个因为我第一个开嘅。 咁最近呢几个月咧，无端端咧，佢成日用嗰个电邮咧喺美国 send 啲新闻俾我睇。 即係新聞，美國嘅新聞。 美國嘅新聞。 但係我冇要求嘅。 咁但係邊度 send 嚟嘅？你有冇睇下來源喺邊 度？就係佢咯。就係佢呢個， 佢自己 嘅，咁、我心諗點解無端端會 send 啲美國嘅新聞俾我睇咧？我又冇要求過。 唔通你上咗去嗰邊嘅新聞？ 咁即係話唔係啊！即係由嗰陣時美國選舉開始已經有啦。 哦， 即係一係咁抌出嚟，即係其實選之前嗰一個月咧已經係咁抌啲新聞俾你睇，大部分都係同選舉有關嘅。係。咁我首先諗咧就係我覺得啊，基本上所有喺嗰個電郵裏邊嘅 list 咧 都收到， 都收到㗎啦。 嗯。即系唔系特登想 send 俾梁荣忠嘅， 系啊，咁但系可能佢又唔知道咧，即系我又冇乜点去美国啦，亦都未谂住去美国啦， 系啊，可能 又冇投票权啦， 有冇投票权咧？ 你有绿，你有绿卡啊？ 你会唔会自己唔知啊？ 会唔会你自己曾经抽网上抽中咗绿卡，自己唔知道啊？ 冇，好多年前谂过，放弃咗啦， 放弃咗 三年前。 哦， 喂，咁啊，佢咧都有讲到嘅，到底即系嗰啲邮件系咪净系好似钟哥所讲，即系寄嚟宣传下啦，咁样冇坏嘅？咁佢话咧。在二萬多封垃圾郵件當中，過去禮拜嗰兩個禮拜去研究了，當中有四分之一呢就是無害的廣告性電子郵件，就是純粹就是宣傳一下啦。咁另外有四分一呢就是帶有網絡釣魚攻擊的惡意電子郵件，咁即是話呢佢擁有不安好心的附件档案，又或者一些连结，即是如果你不小心按了进去，可能有些资料你就会外泄了。剩下有一些都还有是一些单纯欺诈的邮件，如果你看到你相信了的，可能你就墮入騙案啦，係我自己都試過有一個咧，佢好似係一個銀行嘅郵件嚟嘅，佢就話唔知我要交啲乜嘢費用啊，定係話佢過咗我一條數咁樣嘅，咁跟住咧我。第一下嘅反應就，咦，我冇用過呢筆錢喎。咁佢嗰個當然啦，我呢啲都少少醒嘅咧，就梗係睇下佢寄嚟，即係雖然佢話我當佢係出結同銀行咁樣先算啦，我就睇佢個 email address 係咪 at 即係嗰間公司名啦。咦，佢又好似係，跟住咧我就好驚啦，即係我又冇用呢筆錢。跟住後屘咧我就再睇埋，原來咧佢 at 啊或者下面有一啲細細嘅字咧，就會顯示到佢係。真係嗰間銀行啊，定係假嘅咁樣？所以如果你唔小心嘅話咧，你就以為要過數啊，定係點？咁啊，呢啲都幾麻煩。 係，鐘哥講得好啱啊嚇！咁啊，復活節就等你個 email 都復活啦。咁啊，清明節又要掃墓啊，將你嗰啲污糟邋遢嗰啲 email 咧，全部抌走曬佢，咁啊，重新做翻一個正直。好嘅 email 或者燒翻隻碟啦，將嗰啲裏邊嘅資料，清明節啊嘛， 燒咗佢 啦， 有啲咩留翻清明節先講啦，咁樣。 所以又係垃圾郵件嘅高峰期，因為清明節就講啲垃圾説話咁樣， 唔好立亂睇啊。 係啊， 星期一啊，收到。係 啊，呢個假期大家啊，除咗即係清理自己嘅身心靈之外咧，都要清理下自己嘅郵件啊。八點鐘啦。 打第二劑時轉為注射其他不同疫苗。由於有幾宗年輕人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個案，德國疫苗委員會日前曾經建議60歲以上民眾才接種這一款疫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今早早沿岸有霧，華南島的能見度曾經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火 放手啦，我只拖埋你落去㗎咋。 我点都唔会放手㗎啦。 你唔好理我啦，个地球冇咗我都係一样咁转㗎啫。 我唔准你咁讲喎。香港之所以成功，你一样咁重要。电视真人 show, 咁系 830, 由日常八点半主持阿锦亲身上阵，体验不同工作岗位，揭示各行各业背后真实情况，证明我哋冇咗边个都唔得。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杰彤，关于今个星期嘅题目，俾样嘢你估啊？ 好啊，私分，分手？ 唔系啊， 烂咗？ 唔系啊，呢张咩嚟噶？ 纸咯。 唉，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星座自修室咧，就系同大家讲狮子座。 哦，不过头先咧，你撕嗰沓嘢，好似夹住咗张支票喺度。 我定你噶？ 我张票点会喺呢度啫？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 喂，今日唔使睇住个市。有咩好睇啊？睇住自己一部车啦，不如睇下会唔会俾人抄牌啊？头先咧我都有 讲呢啲啊， 唔系，但系都要提一提啊， 咪中咗 吓，真系啊， 吓系啊， 你好好系高手噶咯，钟哥， 唔系冇得冇得嚟嘅， 呢啲都系高手嘅咩？ 嚟咯，通常咧呢一条街 A 街有事咧 ，B 街又冇事啦 ，B 街有事咧 ，C 街又冇事啊。 唔系，琴日去咗一个地区咧，我好少去嘅，我话谂住落车买少少嘢。即系电光火石之间就系嗰少少，系我自己唔啱。我应该咧，就算买少少嘢都怕入停车场。 系啊， 应该冇错啦。 虽然我行咗五分钟， 不过唔紧要， 你都应该怕入停车场。 你都得到你嘅奖励啦，就系320嘅奖励啦。咁 同埋佢个资料库又多咗一样嘢啦。 系啊， 所以奉劝大家，就算你落车，只系可能系。在隔離有個垃圾桶，諗住抌垃圾，你都要拍 停車 場， 係嘛？ 千祈唔好隨便拍， 或者唔好抌錢，等翻翻自己屋企個車位嗰度先抌。啊，隔離個垃圾桶。咁嗱，頭先都講啦，話將軍澳區啦，上個禮拜一個星期咧之內啊，就發出10,000張嘅告票啦。 哇！我聽到真係～打个突喎， 震惊，震惊14亿人系嘛？ 系啊， 好震惊啊！所以一定要讲出嚟啊， 系好震惊， 令到大家咧守法， 系系啦，唔好违例泊车。 如果唔系咧，你假期啲钱咧去得好快噶， 系啊， 心存侥幸系嘛？ 但系咁样，正所谓咩区区有睇头啊嘛，呢一区最有睇头系乜嘢？高票多咯， 系啊，仲要系咩啊？即系两三个钟又嚟啊！因为有阵时有啲抄牌群组，有啲师兄弟都会。铺出嚟噶嘛， 互相系讲下，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啦。咁但系啊，无端端讲完抄牌，你话罚钱，咁另一样嘢咧就会水涨船高啦，就系车位，因为咧好多朋友仔咧就系话啊，屋企个车位咧，屋苑个车位好贵啊，4-5千元一个月啊，咁样，咁冇计啦，拍街。咁旧时咧真系叫做计数咁计啦，可能平时即系当眼不见为干净，可能抄五张咁样计翻条数，咁样你话觉得都好似 差唔多咁样， 平过。个屋苑咁样系咪先？咁但系依家就难啲啊，因为抄得密咗啊嘛，咁啊赤裸啲咁样讲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要即系要投资翻个车位，或者要租翻个车位啦。咁啊，令到车位嘅价格咧又再提升咯。 我永远都系咁讲噶嘛，你买架车容易，养架车好辛苦啊嘛。 系啊，成日话港岛区有啲车位，即系睇报纸嗰啲财金版都有讲啦，几多钱一个车位啊？你哋听过香港最贵嘅车位？买啊！ 300,000，200,000-300,000。 唔係最貴嘅，可能拉住1,000嘅。 咁貴車位喎， 港島區嗰啲要嘅，有啲係。 可能真係啊，嗱2-300啊常見啦， 九 龍區。如果你2-300,000一個車位，你擺一個140,000嘅車，會唔會睇少咗個車位？ 就係咁樣啦。你140,000買架車，嗰架車係會貶值。你2-300,000買個車位，個車位幫你保值， 有機會保值或者升值啦。 咁如果你到時候，唔係，我唔揸嗰架140,000嘅車，你租翻個車位出去咧，嗱，咁又係另一個投資嚟噶嘛。 係啊，睇嚟鐘哥都係好知道者，喺投資車位嗰度有啲心得嗱。 今日咧就喺网络上边咧揾嚟一啲咧投资车位嘅法门，咁可以同咧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啦，同埋咧叫做两位拍档去分享一下嗱。知唔知买车位最好系买咩位呢、嗯、即系喺个屋苑入边，当一个屋苑。 单丁，单丁， 单丁系嘛？ 低层， 低层系嘛？ 低层，单丁近啲口。 我有睇 啊！ 好嘢喎、 啊， 三个答案咧全中100分，冇瑕疵。嗱、先讲中哥嗰个先啦，即系话单边。点解系单边咧？ 好简单嘅啫、即系你将心比己，当你我唔系买车位，我想租车位啫。咁、我都想自己架车泊嘅时候咧，你唔好左右有人啦、最怕系咩咧？譬如一排车位喺中间就最难搞嘅、因为左边个人开到门，有可能坑到你；右边个人开到门，有可能坑到你。如果你个车位系有前后嘅，仲惨；后边个人开个尾门，亦都可能坑到你。或者佢唔觉即系唔生性咁样咧，褪车嘅时候，嘣！咁你又唔知冇仇報 嗰日咧，同個朋友去睇下車位咁樣啦。咁啊，想投資下車位，就是、因為呢件事啊，因為擺喺街嗰度，哇一個月落嚟，哇好多好多張咁啊，不如租翻個車位啦。跟住嗰個sales 啊，即係地產經紀咧，咁依家連車位都做埋噶嘛。咁佢就會講咗一句，哇震撼我啊又係。佢咧去睇嘅時候，啊梁生啊呢、這個車位好好噶。咁啊梁生就話點好法啊咁樣，佢話。唔识泊车嘅都泊得到噶， 咁啊真系几好喎！ 唔识泊车都泊得到啊， 唔系即系好阔嘅，系 好 阔啊嘛，即系话 系好阔， 系投入都得、啊，直情系投入咗个车位， 但系可唔可以尾出先？ 系啦。出翻 投入都出唔到嘅， 出翻嚟啊难啦。 唔系，咁我都真系睇过，又单边又开扬，景致辽阔嘅。 即系等于你去泊停车场啊，譬如你当你泊公共停车场啊，你都通常如果有得拣，你都唔会拣喺中间嗰啲位噶嘛，你都会拣一个单丁啊，左右冇人啊，你都会拣嗰个噶嘛。 人咧系好有趣嘅，中意聚集啦。但系咧，又中意咧，好独自咁样摆埋啲嘢喺侧边嘅。咁车就系啦，即系好似中哥咁样讲，中意咧，即系平时中意大家啊，十个又好，廿个人 gathering OK。但系咧攞车咧，你发现咧，大家一攞车嗰阵时咧，好少话派喺隔篱嘅， 鸟兽散咁。 系啊，去到停车场，喂、你架车边啊？我喺东边啊。我喺西边、啊。好啦，拜拜咁样。通常都系咁样，各走极端嘅。咁啊，即验证咗中哥讲得啱啦，就系、是、通常就系单边啦，同埋咧。最紧要记住呢一句就係呢 sales 讲嘅唔識泊车都泊到呢、个就係一个好好嘅车位。 而无人之境 咁啊就话崔杰同讲嗰个嘛 低 层 啊嘛。 係呢、个就係嘅。有啲停车场呢转几十层上去呢落返嚟 头都晕啊。 你九龙塘嗰、那个。 九龙塘嗰个又系啦。 九龙塘嗰个呢我啱啱学揸车呢真係晕。 头晕啊嘛。 真係晕。佢嗰个彩虹咧，见完个彩虹之后，我见到白光， 唔系 见到白光。 金钟嗰个都系噶，即系又转到嗰层，系咁转，哇，晕咗， 好痛楚。但系咧，你宁愿转好多层啊，先落到去泊车个位，定还是系咧兜好大个氹氹框先落到下一层啊？嗱、譬如铜锣湾嗰个商场， 一定要你行晒兜个圈先落去咁样。 好痛苦啊！因为咧你行晒一个圈咧，前面有好多架车都系等位啦、 啊， 或者等泊位啦，有啲车又等出啦、 啊。 哇！嗰个商场系 塞到啊！ 我觉得好痛苦嘅商场。 你如果攞咗泊车优惠，你系早几个字攞车 啊？系啊， 真系过晒钟啊！我想同你讲。 通常我成日有个迷思嘅，有个迷思就系譬如话。如果你吸完飛，咁、你要15分鐘之內咧離開架車，即係將架車駛離停車場。 我覺得有壓力嘅嗰、那個人同你講呢句嘅時候，真係你15分鐘要出車啦，真係只腳都行得快啲。 但係如果 跑啊，直情 係啊，但係如果停車場裏邊塞車咧， 係啊， 咁點算先？ 冇啊， 咁點計啊？ 咪計多一個鐘咯。 係咯，個下次你啦。 唔係我唔走喎，你唔俾我走喎而家。 咁但係唔係佢唔俾你走喎？ 你 嗰個人俾你走咗。 你預早啲啊！我已經預咗15分鐘，唔夠早咯。預早一個鐘。 我預早一個鐘嚟，你都係得15分鐘走嘅。你冇因為早一個鐘嚟，俾翻一個鐘你走噶嘛？ 咁我梗係覺得唔啱啦。即係其實外國好多停車場咧，都係半個鐘起跳噶嘛。 咁淨話講咧，要泊嗰架車單丁或者好容易泊， 低層 近啲口，我俾多一個提議大家。如果即係公共 投資開喎，梁生， 唔係即係用以用家心態啫。 你需唔需要申報啊？以上所講嘅你持有幾多？ 冇持有嘅。嗱，咁除咗咧，淨話講嗰幾個 point 啊，冇幾 個口罩喎。 point 我都知道你嗰度有幾層停車場啦，一定有。 咦，你流汗喎？ 留意一下，如果你抹過去先咁樣，如果你係自用嘅，嗰個車位係自用嘅，好似好衰咁樣。自用就要睇清楚啲。如果租俾人嘅咧，是但啦， 咁樣。 如果係自用嘅話，你留意一下，你望翻上嗰個車位個頂有冇水喉？嗱，通常啊。通常停車場上邊啲水喉咧，你係會佢哋唔會修飾嘅，有佢外露，你會睇得好清、清楚噶嘛。無論佢係消防喉又好，又或者係真係唔知咩喉都好啦，必定有啲喉管喺上邊走嘅。最好唔好有水喉喺上邊行過你個車位。點解呢？因為我試過曾經誒 用家心態， 用家心態好多年前我租一個屋苑啦，咁我有車位梗係租啦，咁啊租咗啦，冇留意，殊不知回南天。回南天啲水喉上面咧，咪好容易无端端会积晒啲水， 系水珠啊， 水珠好啦，水珠当佢如果你读过一啲科学科啊，水珠越嚟越大粒嘅时候，佢会点啊？ 滴落嚟 啦， 系啊， 好啦，如果 仲会落雨添， 如果佢纯粹系水珠，系冇问题啊，水啫。 哦，因为佢嗰条喉系有啲铁锈嗰啲啊， 就系啦，因为水喉咧会经过一段时间，佢唔会日日走去抹。日日去維修，每一年幫你油一次油，唔會噶嘛。如果你久而久之，隔得十年八載咧，就會有瘦。好啦，嗰啲唔係話咩咩， 唔係瘦身嗰啲瘦， 唔係瘦身嘅瘦 身嗰啲瘦， 唔係瘦嚟。 你好瘦啊， 咁生瘦嘅瘦，滴埋啲水珠。滴咗落架車度，你點抹都抹唔到嘅。 係啊， 嗰啲咪酸雨嚟 嘅， 變咗。 中哥嗰陣時揸跑車嘅嗰個年代， 唔係嗰時未揸， 未揸，未揸。 所以佢就因為呢架車壞咗之後就換咗架跑車啊。 因為你嗰啲開咗篷咧，唔記得閂翻啊，哇入曬添啊！ 哇，你開篷閂篷都冇用啊，因為嗰啲鏽跡滴咗落去，你唔係即刻發現噶嘛。你通常拍完架車走咗啦，你第二朝先翻去攞架車噶嘛，跟住第二朝 sorry。Too late 了，太遲係啊！嗱，頭先咧兩位拍檔咧講嗰啲咧都係一啲要訣嚟嘅，咁最後俾多一個 tips 大家啦，就係咧即係呢個車位嘅時候咧，咁佢又唔需要維修嘅，但係盡量揀啲咧燈光猛一啲嘅，點解？係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太暗咧，啲人又 high 花架車噶啦。 哦，喂喂先，如果照你咁講，講下講下又多啲嘢。 仲有點樣點解咧？ 如果你真係要投資自用啊，又係自用個車位，咁你想係閉路電視影到，定還是影唔到啊？ 影到。 但係記住，未必個個車位閉路電視係影到嘅，因為閉路電視係有盲點嘅。咁你真係要 check check 究竟，哎，有冇咧望唔望到咧？你要望一望 先。影到安全啲係嘛？ 係啦，係影到安全啲。咁另外有一個咧。啊，越即系越讲越多嘅，有啲 唔系你叻啫，我唔系同个个咁样讲车位都讲到成十几分钟噶，你见我都预备晒点子啊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three， 我唔使开出嚟啊， 俾你讲晒， 喂，不如你写啊啲专栏，我啱啱写完一篇，我谂住开咪一鸡两尾噏出嚟，点不知你讲晒，你讲啊， 我喺度怀疑其实佢有卖过咯，佢有卖过就做过 系，我话讲你转落地底嗰啲车。车位就好公平嘅，因为全部都喺地底啊嘛，密不透风啊嘛。但有啲车位咧，就系懒系叫做即系上上边，就系啊好开扬，即系隔篱咧系可以望到出边嘅。咁如果嗰啲单边嘅车位，你谂清楚啦，因为通常你永远泊嘅车系泊都系嗰个方位入去噶嘛。咁如果你嘅车系白色车咧，咁你就小心啦，因为即系话某一边咧系成架车黄晒都冇乜所谓。 哦，单边即系嗰啲风向嘅问题。 食嗰啲咩菜啊？单边黄、两面黄嗰啲， 两面黄系啊。 咁啊，永晒埋同一边咧，系得嗰边黄嘅啫。 系啊， 呢边冇事啊。 系啊， 所以呢个时候就要阿星个车冚啦。 对车冚 啊，星介绍个车冚啦。 咁如果咪有啲咧就话有玻璃窗啫，有啲通常系冇噶嘛。打风落雨啲水咧就咁样吹入嚟，即系又系你自己要谂嘅一个东西咯。 车位投资车位真系唔够佢讲。好啦，礼拜一翻嚟讲投资暗位啦，唔系讲笑，投资学位啦，投资学位啦， 学位唔使投资嘅。 突然炎炎已就是 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情深。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心真，可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野路喜欢上一个人，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5%。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咧，要同阿小白同埋同阿钟哥连线。 嗯， 咁啊，等下等你哋两位拍档觉唔觉得呢个系优惠？因为对于杰彤嚟讲咧，可能佢就好此道者嚟嘅，系开心。我今日咧就打开报章啦。咁你复活节通常都系介绍下啲复活蛋啊，或者 复活好去处啊， 复活好去处啊咁样啦。咁咧另外一啲咧就系叫你咧去 high tea 咁样食下 buffet 咁样。咁咧我无独有偶，我揾咗咧两间酒店出嚟咧，佢都写住咧 high tea， 即系呢个春日下午茶啦，联成一啲咧。护肤品牌同埋香薰品牌，嗱、 哦、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啦。嗱，问下两位男拍档先，即系钟哥同埋小白先。 哦、 喂，其实即系你 high tea 啊 high tea 啦，马卡龙啊马卡龙啦，Kimberly 又Kimberly， 即系嗰、那个嗰、那个法式嗰个乜鬼布丁就嗰、那个，你点解要加支润手霜喺隔篱咧？同埋有香薰，你哋两位解唔解拆得到？ 点解唔加先？ 点解要加咧？ 系咯， 关咩事咧？ 点解唔加先？ 你企边边先？ 我梗系企你嗰边啦。 系啦，我哋都唔明啊嘛，系咪？ 加嚟做乜鬼嘢？我食嘢食嘢啦。之前我哋叫啲早餐外卖，美式快餐连锁店就美式快餐连锁店啦。送支沐浴露俾你做咩咧？ 又系 一样啫嘛，你都收埋唔少啦。 系啊， 嗰几个礼拜你攞咗好多支噶。 前两日欧仲同我讲，好彩有帮衬，如果唔系冇湿纸巾。 系啊， 如果唔系我整咧，小白帮我整摊冇湿纸巾。很用 系咯，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佢 high tea 系咩啊？阔太嘅生活 系 咪？咁你当系阔太啊？阔太平时做咩啊？润手咯， 润手 咯。 但你一路食住马卡龙，一路润手咁样啊？ 但唔系几时润啊？ 好怪， 佢唔系佢送俾你噶嘛？ 只手好怪， 你翻去慢慢润。 但你唔会噶，其实你嗰阵时会开出嚟闻下，嗱我自己手势啦，即系你。即係叫做新馬桶咁樣啦，你人哋俾你，哇用下先咁，即係通常都係咁嘅。我唔知你會唔會啦。 我会啊， 系咯， 即系崔健同咧， 咁你咪一次用晒噶嘛？ 佢有潜质做阔太啊，即系佢要咁样过生活先得。 我真唔知道、 啊，要食下嗰啲咩下午茶 high tea 啊，润下手啊，闻下香薰啊，几写意啊呢啲心 态。因为点解咧？ 你知啊？你解到系 咪？我知，唔系咁当然啦。 你梗系知佢啦，我 梗系 知啦，阔太嚟啊嘛。你哋三个收声啊，边度你讲啊？ 嗱，咁啊，站在佢哋护肤品嘅立场，即系护肤品公司立场。因为现在个个食 high tea 都一定打卡了嘛，咁、佢就当系宣传，即系同一啲酒店 影多张相嘅 系啦，联成啦。再者咧，佢哋都有一啲 gimmick 嘅，即系譬如有啲护肤品咧，佢中意用某一啲成分，其实系食得落口。因为而家好多护肤品咧，佢主打就是、organic 嘅，所以咧其实嗰啲香味咧系有一啲草本嘢嚟嘅，咁其实唔系佢哋人工嘢嚟嘅。我见过有一个牌子咧，佢因为好出名系人参啊，咁佢就同嗰个酒店嗰个下午茶联成咧。都有一啲人心嘅元素喺度，即係可能你食嗰樣嘢，佢有一啲人心嘅蛋糕咁樣，人心嘅macaron 咁樣，咁其實咧成件事又好似幾得意咁樣嘅，即係好似矜貴咗。 咁樣真係好咩？ 好，即係證明嗰間鋪頭，證明 著樣，你睇出 證明嗰間鋪頭好公道，係正所謂公道自在 人 心。 嗱，再者就咁样嘅。 我原先都系谂住嗰啲有心下午茶，系啊， 心心相印啊， 深深二月十四相心心相印啊。 佢嘅收费应该好相宜嘅，公道 自在人心。唔系，同埋最紧要系咩咧？我哋人啊，最想系咩？又食又拎啊嘛。咁食完个下午茶， 攞走埋， 仲有啲护肤品攞走，其实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噶。 我又经过咧，借呢个半老酒店个洗手间嘅时候咧，见到有啲人真系攞啲纸巾。包住食唔晒啲马卡旺酒啊，系啊， 但佢最出名应该系嗰个 scone 咩？ 系啊系啊， 我未去过真系，系啊，麻麻地。 你几时生日？ 唔使等 咁快，好似 我中意食咸嘢，甜嘢加翻俾中国，甜品部交俾中国。 scone 唔系太甜啊。 佢唔係太甜，但係佢嗰個醬好好食啦。 醬好食啫嘛。 不過咧，頭先 Kitty 咧咪講咧話，嗰啲護膚品咧都有唔同嘅元素啦，跟住扣翻落去個 high tea 或者個 buffet 嗰度啦。咁啊麻煩啦，嗱依家咧好多嗰啲魚子醬精華嗰啲啦，咁個 high tea 係魚子 醬咯，係啊。 咁呢個都唔夠極致，最極致係咩咧？蜗牛面膜嗰啲咁樣。 哦。 跟住你就前面有隻髮色，哇！咁又真係好咩？咁啊，系咪真系好先？ 意識形態好古怪喎。 係咯，我都覺得啊。我 有咩問題啫？ 一有冇問題？有冇問題？唔係又諗咗一個食物嘅啊？可能 唔係啊，唔係啊，物盡其用啊嘛。即係你唔係淨係食，用埋喎，幾好啊！即係冇嘥啊。 多樣性啊，係咪產品多樣性咁樣？ 唔係，同埋有時我都戥嗰啲酒店咧，佢哋諗主題好辛苦，因為每次咧成日都要換，因為等啲人咧翻頭食啊嘛。咁你今個月又換，下個月又換，咁其實呢一啲公司可能都俾到啲 idea 佢哋嘅，即係我哋嘅產品係主打呢個鼠尾草嘅，咁跟住又揾啲鼠尾草嚟整咯。 鼠尾草， 鼠尾草， 鼠尾草，我咩鼠尾都有， 有條草，有條草去咗鼠尾， 一係鼠尾，一係選校草。 咁样，喂，睇翻啲价格咧都唔平啊吓，咁亦都咧有几间就话声称已经复活节假期已经敷咗啦，敷咗啦，所以即系你唔好以为想攞支 hand cream 咁容易啊吓，咁啊，即系可能都要早少少时间去 book 啦，咁啊，无论系点，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假期愉快，玩得开心，食得开心。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日系一年嘅第九十二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3日。1982年4月2号，阿根廷时任总统加尔铁里总统下令对福克兰群岛发动进攻。英国随后派出军队对阿根廷军队发动反击。福克兰群岛战争正式展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4月3号通过502号决议，呼吁阿根廷由福克兰停火及撤军。阿根廷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6月20号，英国接受阿根廷军队的献航，长达74日的战争正式停火。英国政府下令有关福克兰战争的机密资料将会在2082年解封。4月2号出生的朋友极富理想主义，除非认清现实真相，踏实思考，

过的太多，想法都已经上锁，岂有未遇见过？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王菀之《The Pink Roo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今日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今日咧，我系带咗盆花过嚟噶， 嗯， 咁呢盆咩花呢？我俾 Kitty 睇下先，得唔得意啊？ 胶花， 胶花， 佢又唔系花、啊，我觉得佢系似风扇嗰啲扇叶， 系咯，好似竹蜻蜓咁样。 咦，两个其实都讲得啱嘅， 嗯， 其实系咩嚟嘅呢嚿咧？我会称之为好得意个叫咩？我呢、這个呢、這个名字我会叫佢做 呢个咩名啊？ 防滚蛇嘅花花。 吓、 啊？咩叫防滚蛇花花呢？因为其实佢呢个作用咧，嗱，我首先介绍下佢嘅外貌先。 嗯、 其实咧，佢系同一盆普通嘅花咧冇分别嘅，佢有个花盆啦。咁然後個莖啦，然後仲有個花瓣喺度啦。 嗯。 不過佢成個都係用植膠做嘅。 係。咁就好細嘅啫。 係啦，好細， 即係一盆花咁大。係 啦，一個手掌嘅高度。 手掌差唔多大啦。係 啦。 咁佢係全部都用植膠做嘅。咁嗰個花瓣咧，其實係一個風扇嘅扇葉嚟嘅。 嗯。 咁佢嘅作用係啲咩咧？就係貨你咧煲嘢嘅時候咧，唔怕滾蛇啊。 煲嘢。 系 佢放喺边度咧？因为而家见到嗰个所谓嘅花盆咧，其实佢个大小就等于一个大约一个樽盖咁上下嘅啫，比较的色比较细嘅。咁、但系佢可以放喺边度，令到我哋可以知道煲紧嘢嘅时候唔好滚蛇咧？ 嗱，其实佢花盆下面咧有个窿嘅、有夹嘅位置啦，即系有个大夹啦。咁佢系放咩咧？佢就系夹喺嗰个煲边。嗱、平时我哋咧煲嘢嘅时候 ，Kitty 你应该都试过煲滚蛇嘢啦。 滚石好似，因为我望住佢， 望实佢，系啦。但有时候有啲人可能 咁样去咩啊？ 唔系 去 challenge 啊？ 因为我觉得 挑战催神， 佢想扇我。你都试过啊？系啊系啊系啊， 大家都经历过噶嘛，系咪先？咁因为有时候煲滚石嘢嘅时候咧，我哋系要可能摄只筷子啊，或者摄只匙羹，令到即系可能以前屋企人教就系话，你咁样唔会滚石煲汤啊嘛。 摆只匙羹喺度啊，备住嚟煲粥嘅时候咁样。 系啦，但有时候咧，啲木筷子咧，有时候吸得太多水气咧，会唔好啦。 嗯、 又或者系其实你咁样系唔系几健康啦。咁、呢个咧个作用咧，其实就系代替咗个筷子。佢点用咧？佢就下面有个窿，我头先讲咗啦，就系、你摄落去个煲边度。咁咧，佢侧边其实系嗰、个花嗰、那个茎嘅位置咧，系有个粒槽，系个凹位嘅。咁就系货你将个盖咧就晾喺嗰个花盆上面。即系呢个位置 系 啦，咁、那个作用其实同摆啲木筷子冇分别嘅， 哦，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佢系直胶，首先佢安全少少啦，同埋佢系胶嘅时候咧，你啲水蒸气咧就唔会入到去结物结，即系唔会入到去个花花度， 嗯， 就比起其他木筷子，有时候可能胶筷子咧，你会热得滞，惊佢溶啊，又或者系啲木筷子，你唔知道会跌咗啲乜嘢有害嘅物质出嚟啊，咁但系呢个直胶咧就安全啲嘅。 咁佢上面嗰朵花咁样系有咩作用咧？ 冇错啦，就系、当你冚咗个盖之后咧，佢会有少少窿位走出嚟，系俾啲水蒸气走噶嘛。咁然后当啲水蒸气走嘅时候咧，其实间接就会推动到个花瓣去喐，就会旋转， 就观赏效果嚟。 系啦。咁喺你煲汤嘅时候咧、 就可以见到有朵花喺度转， 即系当嗰朵花喺度转动嘅时候， 就系、 水滚啦， 水滚啦， 冇错啦。同埋就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你唔怕佢滚蛇啦、第二样嘢咧，你就可以令可以一路煲汤嘅时候一路睇住个花花喺度转咧。有啲心旷神怡 嗱，咁啊有矛盾位出现。如果你真系想睇住嗰朵花花喺度转，咁即系你已经望住煲嘢啦。咁 suppose 佢唔会滚蛇，因为你已经望住佢啦嘛。 突破盲肠啊！ 就系、是、啦。 咁如果我唔系望住煲嘢惊佢滚写嘅，咁我就睇唔到个花花转噶 咯。 嗱， 除非你话嗰个花花转嘅时候有声， 系啦，即系有音乐嘅咁样，咁我都知道啊，系咪先？ 系咯，又冇、啊，唔 系，咁你系呢、這个其实系当你望到嘅时候，你就先会见到个花花转，即系你可能离开，即系唔望住煲嘢。咁然後個花花轉你唔理啦，但你擰轉身嘅時候見到個花花轉，咪覺得哇好得意喎！ 如果我而家唔用呢一朵花花，我擰轉頭望到，咦水滾喎、啊，我都識得走去熄火啦。咁我使乜要個花花轉話俾我聽佢水滾咧？ 佢就可以防滾射啊嘛，即係佢唔會令到煲嘢咁快滾射住，你就可以即刻衝埋去熄咗個火先。 我冇办法同呢个年轻人沟通到啊！我相信喺今集里边个逻辑喺边 度咧？我想揾一个好嘅地方，但系我需要一啲时间，唔系因为我自己好少，好少话会即系好滚，煲嘢好滚，咁咪熄细啲火咯。 喂，而家你攞嚟摆我头度，睇我系咪火滚先？ 睇下睇下朵花花转唔转？可能呢个系会呢、這个有用啲啊！ 我 feel 到开始转紧啦。 喺边度买噶？ 呢个喺啊，呢、這个其实喺香港咧，一啲家品铺咧，即系平时可能系执粒仓嗰啲家品铺揾翻嚟噶。 你又讲呢个重点啦？ 知道佢执粒，你就知道有问题啦。 你就知道佢点解会执粒啦，卖埋啲咁嘅嘢。 系，但系我见到有人用好靓啊，好用得好得意噶，佢转。 几多钱啊？呢嚿嘢都系十零蚊嗰啲。 十零蚊好抵嘅。 嗱、 這個， 当然呢一个咧，如果你话作为一个装置一个摆设咧， 系咯， 我觉 得做摆设仲得意啦，系啊。 咁同埋谂下，如果你而家一个啫，如果你话成个煲边插咗十个八个喺度，佢一齐转咧，又会有一种壮观嘅感觉嘅。 可能转得太劲，佢飞起咗。 但实用价值啊，实用价值又好似又唔系真系好强， 即系晾翻喺个煲盖算啦。 系系啦，咁你正话阿崔杰同话斋，喂，如果我望住嘅时候，我就知道佢滚啦。 系啊，唔使睇住你朵花啦， 唔使睇住朵花啦。即系而家要靠朵花话俾我听，哦，水滚咁样，会唔会有啲多此一举？ 唔系，其实嗰个花花转咧，佢唔系同你讲水滚嘅。纯粹 观赏作用都系啦， 观赏作用。 其实我睇得朵花嚟，不如我都系睇翻煲嘢啦。 系咯，好啦，咁你而家你诶呢个嘢，咁如果我哋平时算啦，用唔到佢真实嗰个用途嘅话咧， 系做装饰几靓， 做装饰 系 OK 嘅，做 OK 嘅。咁同埋咧，佢始终上面所谓嘅花瓣咧，其实就好似啲风扇嘅叶咁样啫嘛。咁如果咧你行出街嘅时候，或者打开窗门。咁有啲風吹埋嚟，佢自己轉下咧，咁可能都會令到你有一種 心曠神怡嘅感覺， 心曠神怡舒緩壓力嘅感覺，咁就唔一定擺喺個煲邊嗰度嘅。 係啦，幾靚啊！ 幾靚啊！ 苏格兰群的全名叫做苏格兰方格群，是一种由基尔特古老服饰演变过来的。这种群是一种由腰部去到膝部的短裙，布面上有很多大的方格图案。一套传统的苏格兰民族服装就包括了过膝的方格裙，还有就是同色系的背心等等。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一对长筒针织的物了。为什么他们的裙会用格仔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来吧，我是千般风情，来吧，我是数得要命，回望你在俯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苏格兰的方格裙着的时候都很讲究的，裙必须就要用皮质宽腰带去到紧紧扣住，并且要在腰带的下面悬挂住一个大的腰包，挂在裙的正前方的中央位置。有时候膊头上面还要斜孭了一些就是花格的毡子。好了，据说英国苏格兰裙格仔注册处协会原来记载了几百种不同的格仔图案的。一些的图案原来是用姓氏去到命名的，代表着苏格兰不同的家族的。而黑灰格就被称之为正古格仔，至于皇室成员也都有特别的格仔图案的。因为贵族的身份高贵，所以他们所穿的格仔图案原来当地会叫做高贵格仔的。在17世纪至到18世纪之间，苏格兰高原部落之间经常都有很多战乱的。战场上面的男士原来没办法就分到你是敌人还是他是敌人，于是乎那阵时大家都用格仔去到分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的。估不到呢，小小的群都有这么多不同的历史，而且传统的苏格兰群你都知道的是不可以穿底底的，大风节的话呢，哎呀春光乍泄啊。 8:49啊！ 人做错嘢犯法啦，梗系拉啊，拉咗啊，梗系坐监啦，坐监嘅生活就唔好过，呢个事实嚟嘅。好啦，咁但系咧，挪威唔同喎，挪威有一个声称系世界上最人道嘅监狱。 哦， 我哋听听佢有啲咩得意嘅嘢先啦。呢个监狱咧，佢就话喺2010年嘅时间咧，就已经开始投入服务啦。好啦，哇，入边咧占地啊27,500平方米。其实都大噶吓，每一个囚犯咧，佢系有独立嘅自己一个10平方米嘅套房， 哦， 系啦，佢用套房去到形容，生活十分舒适， 啊， 系啦，好啦，咁呢个监狱咧，其实 station 咁，你讲到话， 其实睇嗰啲相咧，佢真系入边都几靓，即系佢除咗系有一个监牢嗰个嘅个外墙之外咧，其实佢入边系绿草如茵啦。佢入邊嘅叫做嗰啲維持秩序嘅人啦，其實佢哋都係雖然著曬做軍裝，咁但係個個咧都面露笑容嘅。好啦，佢話咧有一啲共享嘅空間， 但有鏡頭㗎，面露笑容啦，會唔會？實情未必係咁，會唔會？ 唔係，聽估唔好博估住，聽曬之後先博估啊嘛，聽緊係由佢講埋先。嗱，佢話共享空間入邊咧，除咗有廚房，有客廳，囚犯亦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嘅健身室，可以一齐共享嘅，有图书馆、音乐室、教堂等等嘅设施。而且咧喺监狱入边咧，警卫系会同囚犯一齐去到倾偈，讨论下唔同嘅题目， 亦都系会一齐做运动，例如打排球。 哦， 系啦，咁你听落嘅时候，喂，乐也融融咁、啊、样，我咧有即刻去度揾咧，咁系咪 点样入去系嘛？ 唔系，你犯法咪入咗入去咯，系咪？ 不过你错啦，唔系犯法就入到去，你喺香港犯法都入唔到去。 某一啲法， 你要喺翻挪威犯法先可以入到去。 我就系谂，咁佢系犯乜嘢法嘅人入去咧？系咪嗰啲比较上轻嗰啲嘅？可能好快脆咧就会出嚟嘅。咁我望一望啦嘅时候，我一睇嘅时候咧就话到啦，呢个监狱咧可以容纳250名嘅囚犯，其实咧人数系唔多嘅，250名，咁所以佢入边个空间比较大啊。佢话当中有一半咧嘅犯人都系犯咗谋杀、强奸、走私毒品等等嘅罪行。 哇， 其实系重罪嚟嘅，即系可能你系应该要自己独立困住佢嘅，可能我哋会称之为十恶不赦嘅，系咪咁样咧？咁样。不过佢话到啦，不过咧呢个监狱咧嘅设计系为咗尊重人权，佢哋话到就算系囚犯咧，都应该要有一定嘅自由度。咁啊，亦都话到咧，囚犯入咗入去呢个监狱之前咧，点样先至可以有呢啲我哋称之为设施咧？咁点样享用咧？佢填写一份咧叫做如何改善囚犯本身的牢狱生活嘅问卷， 嗯， 啊，确保佢哋咧入住嘅时候咧系舒适嘅。咁佢哋就话到咧，其实有好多嘅囚犯入到入去之后咧，嗰、那个叫做改过自身嗰、那个嗰、那个导向咧，都几强烈， 嗯， 因为佢哋入到初头咧就判咗罪啦。入去坐監嘅時候，可能佢哋會覺得哇牢獄係好辛苦嘅，咁將來點算咧？嗰、個淚氣咧就仲喺度。我估唔到咧，挪威呢個地方用笑容去到化解一啲罪犯佢哋心入邊嘅嗰種不屈。 我唔係咁睇喎，小白 點啊？ 因為咧嗰、那個監獄咧太正啊，喺入邊，你出翻嚟咧，去翻現實世界， 適應唔到係嘛？ 唔得啦，我都係做翻壞人啦咁啊！ 唔係呢個真係好悲哀啊！我記得之前有睇過一啲即係嗰啲紀錄片咧，其實都有即係反映一下某一啲嘅社會問題啦。即係有啲係講話佢特登去做一啲犯法嘅嘢，咁當然就唔係頭先你講嗰啲重罪啦。佢就話點解你又犯完又再犯啊？咁樣其實佢就話，因為我其實我錢又冇，即係身邊又冇曬屋企人，然後我又即系地方又冇得住咁样，佢话其实可能即系运我入去有两餐食咁样仲舒服。咁当然呢个谂法梗系唔好啦，即系你唔会因为咁样而以身试法啦。但系亦都道出咗一啲即系好严重嘅社会问题咯。即系佢冇得拣，宁愿不如你运咗我入去啦，起码我有瓦遮头啊咁样。其实都系几 苦中作乐咯。我只能够讲，即系头先小白讲到话挪威呢个监狱几好几好。咁你当然即系就系、是。唔好入去啊，最好 系当然系啦。咁佢讲到好似与民同乐咁样，同埋佢啲警卫咧个感觉系俾我个感觉就成个监狱咧似一个社区中心。不过大家就唔出得去嘅，咁大家就容易打成一片。可能佢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就令到一啲比较即系以前成日犯事嘅人咧，就令到佢哋会明白到爱 系 爱系好紧要嘅。 啲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唔同监狱咧，有啲唔同嘅规矩嗱。譬如美国为例啦，佢哋咧唔同州咧。都有不同的監獄嘅，有一啲叫私人監獄。咁、私人監獄唔好即刻諗，哇，非法㗎，違法㗎，唔係，因為咧佢哋每個州咧都有唔同嘅法律咧，即係容許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就有啲私人監獄。咁、啊，調翻轉頭咁樣諗咧，其實嗰啲私人監獄咧，其實佢比個囚犯嗰個彈度咧又高好多嘅、但係咧。每一樣嘢咧就都係計錢啦，即係好似 住酒店咁樣喎， 係啦，即係好似你叫room service 啊，或者你想啊突然間想打下機得唔得啊？咁得嘅，但係你又要麻煩要額外要收費啦咁樣。咁、當然佢亦都俾你喺個叫做監倉入邊或者監牢入邊咧就可以揾食嘅、即係嗰啲賺錢嘅，佢獲取一啲基本或者摸定基本嘅生活，譬如啊你可能揼石仔咁，可能一個鐘頭有$10美金咁樣。咁你儲埋啲錢，咁你中意食煙咪食煙咯，即係正常嘅都係嗰啲，你中意打機咪打機咯，或者你中意睇追劇咪追劇咯。咁但理論上你唔可以追劇就追劇噶嘛，因為你係坐緊監噶嘛。如果你坐緊監又追劇就追劇，煲劇就煲劇，咁啊講唔過去啦。但你就可以嘗試用工錢去換取呢啲你。合法嘅一啲娛樂咯喺入邊， 咁、我有去聽過一啲叫做第三世界國家嘅監獄咧，咁佢哋亦都話到咧就係某一啲可能本身有錢嘅犯人，咁佢哋入到去監獄入邊咧。 我真係好匪夷所思嘅。佢入到入去嘅時候，佢有要求咧，其實監獄方面只要收到錢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迎合佢，迎合佢喎。 即係賄賂咯。 係啦，例如佢要睇電視，又或者佢想舒服啲嘅監倉，咁咁佢哋都話到，其實佢只要係肯俾錢嘅時候咧，佢有一樣嘢佢唔可以做，就係離開個監獄。其他嘢都盡量咧就係符合佢嘅要求。 可以係佢話事嘅，因為我喺 Netflix 嗰度都有睇過一套，好似叫做《走進世界角色天奴》。咁天奴即係監獄啦，咁我覺得大家如果對呢一啲東西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因為佢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咁嗰個主持人呢就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嘅監倉啦。 有冇啲咩荒島嗰啲監倉啊？ 其實有好多，我最深刻嗰個咪就係菲律賓囉，因為其實佢話好多呢其實運咗你喺個監牢嗰度啦，其實係未定罪㗎嘛。即係可能你係坐咗十年，咁跟住先單案輪到你審啦咁樣，咁跟住其實你可能係無罪嘅喎、但係你就已經坐咗十年啦，即係有好多呢啲 case 嘅出現咯。咁你睇呢一套嘅紀錄片，你就可以知道，同埋佢裡面有啲嘅環境係惡劣到不得了。咁當然頭先小白講嗰個挪威，即係打趣咁講，哇，好似好環境喎、咁樣。 北歐又人道主義 係啦，咁有啲地方真係冇 個國家， 有啲地方真係冇嘅。佢係好多因為嗰個環境太差咧，係有一啲好嚴重嘅疾病，即係同埋傳染病啦，因為太逼啦，即係可能一間房裡面，原來有100個人喺呢20張床嗰度嘅咁樣，咁嗰啲都係即係反映到某一啲地方其實都仲係即係對於叫做囚犯或者其實都未判罪嘅人咧，嗰、人權係即係剝削嘅。咁另外我睇啱啱阿小白就講挪威啊嘛，咁我睇埋即係附近北歐嗰啲咧，咁我見到丹麥咧佢有都有一啲比較我哋少聽嘅天牢啊，佢一啲叫做開放式。有一啲就封閉式，咁佢話封閉式嗰啲咧就係俾一啲刑即係犯嘅罪係比較重嗰啲啦，就要喺封閉式嘅監牢啦。咁、但係如果佢話犯嘅罪係比較輕啲咧，就會係一啲開放式。咁開放式係點咧？就好似一啲其實同寄宿啊差唔多嘅、你不能夠出去啦。咁、但係咧，原來屋企人啊朋友係可以探你，即係同你食飯。咁、但係就有一個時間嘅規限嘅。 咁、其實都好好喎。 係啦，咁跟住裡面咧，亦都可以自己切菜啊、煮飯啊，即係自己照料翻自己嘅生活啊。聖誕節又會有 party 啊等等嘅。咁、但係就係希望你喺嗰、那個環境底下，用佢哋嘅方法去到即係感化你，或者令到你明白到即係啦。頭先小白講啊，愛啊，或者所有嘢，令到你嗰個思想唔好再行歪咗咁樣。 不過監倉都有好多唔同嘅定義嘅，有啲監倉就成日就大愛啲咁樣諗，就係、改過自身啦、但更加多監倉就係其實想你受到懲罰咯。係啊，咁你真係做咗啲好差嘅事，你咪應該受到懲罰咯。 最大嘅懲罰真係剝奪佢自由嘛。 係啊， 即係你唔係個個人都有改過自身嘅機會㗎。呢個亦都係好殘酷嘅一件事咧。所以大家咧做一啲壞事嘅時候咧，你真係諗諗先啦。 千祈唔好行差踏錯。 係啊，如果唔係即係再好嘅監獄，其實都唔好咯， 系啊， 唔会系一件好事。 系啊，点会系好啊？即系你离开咗屋企人， 系 啊，又冇咗自己嘅自由，想做，其实好多嘢都束缚做唔到。 系、所以如果即系喺监狱入边嘅，咁咪多啲反省下自己啊，将来可以点样做好佢咧？再珍惜自己嘅时间啊，珍惜身边嘅人啊，咁样呢啲好紧要啦。 系啊，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9点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0度嘅，新界会再高一两度，30几度嚟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室外气温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83%。 全球化内容，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只系设达标同埋不达标两级。大学校长会寻日宣布，2024-25学年入学起，文凭试考生基本入学要求将会过渡至332A，即系332同埋达标。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伏必泰疫苗包装有瑕疵而暂停接种之后，政府寻日表示收到复星药业中期调查报告，确定疫苗安全同品质并冇问题。今日将会有另一间厂房生产嘅3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抵港，咁宣布下个星期一恢复接种伏必泰。因为暂停接种而受影响嘅18万名市民，今日起会收到政府发出嘅电话短信，安排新嘅接种时间。苹果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主题公园的游客人数上限昨日开始获得放宽，可以容纳人数上限为75%。

个大壮开咪，电话旁边接通咗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诶、hey, ，早晨 ，Barbie 要搵食啊，冇办法啦吓，咁啊唔可以啊嚟到柜台啊。 唔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啊！我睇到你嗰个背景咧，即刻觉得好有法律嘅气氛。 啊，呢啲。系你唔知啊，俾唔俾俾你睇到噶嘛？ 冇人知，冇人知。 系啦，依阿 Barbie 你啊，平时啊浴室咧有冇用啲毛巾嘅？ 哦，咁啊，梗有嘅。 系咯，我净系识得嗰啲啊小姐啲 sales 就话，哎，买啲埃及棉啦，咁啊，从来都听呢样嘢嘅啫，其他嗰啲棉啊都唔系好知嘅，变咗新闻啊而家。咁但系点都好啦，如果你呢个星期嘅法律新闻咧啊，又系关个。十二門徒示威， 嗯，系啦，之前咧就引嚟咗好多人喺啲警署出边咧就等候啦。今个礼拜有啲乜嘢跟进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警署嗰度就话见到啊，见唔到咁啦吓。咁啊，似乎最新嘅发展咧就话啊，其中一名啊嗰啲门徒啦，就系被囚禁咗某地方咁啊，同埋仲有艾律师咧就去探监啦，咁叫啦吓。咁但系咧就话啲屋企人咧又冇话啊嗰队团队冇请嘅喎，咁啊仲搞搞下将阿大律师嘅肉照登埋出嚟， 哎呀， 唔方便， 又唔系几好啊咁样， 系咯。咁但系咧你话啊请边位律师嗰啲咧，一般就系当事人自己先知噶。咁啊前前后后咧就唔知谁是谁非啦。不过我谂。英式的大律师咧就会系 no comment 啫，即系唔俾评语。咁我谂呢一点系正确嘅。 系 好啦，咁啊就住呢啲咁嘅报道咧，就有啲什么污点证人嘅风言风语啦、疑云啦，各样啊。咁不如喺法律上睇下何谓污点证人啦、 我记得之前咧，大壮妹都讲过话污点证人咧，嗱，好似我哋买嘢咁，啲女人啊中意话有啲折扣优惠啦。好似如果你本身咧都系牵涉喺案件当中，你转做污点。点证人都有啲优惠嘅、 哦，嗱咁咧，法庭嘅用语咧，即系一啲判词里边咧，有冇话用优惠呢个字嘅？咁当然啊，如果呢啲证人出嚟俾口供嘅时候咧，辩方律师咧就多翻，即系代表其他被告嗰啲啦，就多翻盘问就问，系咪为咗优惠咗先嚟做污点证人啦、啊？咁样，不过咧就系、是、固本培元，不由最基本讲起啦。 嗯 咁就住咧，就话如果系向当局啊，有关当局嘅执法者提供资料咁计咧吓，最基本就唔好话佢做唔做证人，一般系叫做提供消息者啦吓、啊，有啲叫做 informant 啫，即系洋人就咁叫啦吓。咁、提供消息者咧，可以简单到即系话，哎呀，隔篱屋打仔咁样， 系 啊，咁啊弱儿，咁啊报下警话俾人听。不过可能阿太又讲到明，我喺隔篱邻舍，我点都唔会做证人噶、提供消息嘅啫，咁样啦。我哋一类啦，咁啊再深入啲嘅，有啲就话，哎，有啲啊贩毒集团啊，有啲人咧就提供资料话啲人贩毒咁，咁呢啲系比较高层次、深层次噶啦咁。咁啊纯粹你话提供资料啊，发觉咦？隔離屋可能咧唔知喺度製毒喎，咁呢啲咁其實咧就同減刑無關嘅，呢啲都係可能攞好市民獎嘅啫。如果佢願意嘅話，咁、但係只不過牽涉到就係如果嗰個人本身有案在身啊，咁啊就話啊，因為求證嘅時候咧就話自己因為咧係曾經提供資料咁，可唔可以減刑咧咁？咁有時候會咁睇啦，法庭就話睇下佢邊種嘅所謂 informant 啫。咁如果佢過往啊，唔知點解都聽講話，執法者有一個先人註冊制度嘅。不過咧，註冊就未必咁有效嘅，因為有邊個想註冊做先人就提供線報嘅。 咪住先，嗱呢一種所謂嘅註冊係你本身已經預知到自己有線報提供啦。咁你頭先講嗰啲未必預知到嘅、哦。 咁呢啲咧就系有关当局咧为咗希望有个系统，咁啊好似做嘢咧就正规啲啊，咁但系呢啲咧系比较即系敏感啲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想有效咧，咁啲阿 Sir 有办法嘅，咁虽然冇系统，但系有秩序。系咪爱因斯坦未必明咧？真系，就总之系系佢冇一个正式嘅系统，但阿 Sir 会令到好有秩序规都有作用噶啦。 系， 咁啊有啲线人提供线报。咁、有时候法庭会睇咧，就话，哎，佢嗰阵时系因为提供线报，咁已经得到佢应有嘅收获噶啦，咁样就法庭未必考虑。咁但有时候咧，嗰啲人就话唔系， 我而家被捕啦，就住呢宗案件咧，我认罪，我打算求情。 嗯， 咁佢向有关当局想提供资料又点咧？咁，简单嘅即系以案例嘅答案咧，就 系 有得减嘅。咁但系当然咧，就要有效噶啦。不过咧，始终呢一边嘅题材咧敏感少少，咁啊，我就咁样讲啦吓。有个案例嘅吓，唔知有冇读错咧，就事关 procedure 嘅，SIVAN 如果当系英文咁读。咁系边个咧？以前有个英格兰嘅领队咧，都系用呢个姓嘅，因为瑞典人嘅。咁就会进行一个程序嘅，去解决呢、這个如果被告人有提供即系消息资料咁而想减。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真系讲到污点证啦，所谓咁如果系有个被告人佢话我愿意出庭作证咁样。咁究竟係好似阿巴比啱先提及嘅同案嘅，定係另外第二宗案件？佢話我俾資料不特止，咁咧走埋去咧就法庭嗰時，如果對方唔認罪咧，佢出庭指證人咁。咁咧事後咧，一判刑咧，佢自己嗰啲咧就可以以此咧作為減刑理由。 嗯， 咁就簡單而言咧，就係話可以咧係最高咧去到一般咧。就差唔多50%，即系 50%， 即系减到一半啦。 系啦，不过巴比都记得啦，以前都成日提咧，就系话啲人认罪咧，法庭会整一个叫起步点，即系话如果唔认咧就判几多咁。咁然之后佢认罪都减三分一噶嘛。咁呢个一半系点计咧？就唔系减咗三分一之后剩翻一三分二嘅一半咯。而系整体。咁所以咧，嗰啲囚友都好识计数噶啦，就会咧计呢个份数啊，即系其实佢如果认罪之后再去做控方证人咧，就会系二分一减三分一，之间嘅差别乘翻嘅起步点，就系睇下着数唔着数条数啦。 系啊， 咁啊短嘅话咧，咁就梗系少啲啦吓。你讲紧十年啊，20年嗰啲咧，条数都咁计嘅。 补充一样嘢，问下大壮威先，有冇话咧一定要到时咧嗰个证供系有力，并且可以帮佢咧系入到被告罪先至可以咁样扣咧？如果唔系，我是但话我自己有嘢提供咁都得噶。 你又提出得好叻，成日都好多人咧举手就话咧系有嘢提供嘅。不过当然睇下调查当局查出嚟咧系有冇效果啦。至于咧佢出庭作证咧就冇话到一定要成罪嘅，因为定唔定到罪咧好多因素噶嘛。亦都系视乎佢嘅表现啦，系咪跟翻啲口供咁讲咯。咁如果所有嘢做得好，话唔定辩方律师高明咧揾出咗啲破绽，又或者唔知点解最后法官或者陪审团系释放嘅，代表佢冇。履行佢自己嘅承诺噶嘛， 系啊。 咁当然啦，就辩方嗰时啊千方百计咧就去质问呢个人啦，系咪为咗着数啊减刑啦吓？咁一般答案都系话佢唔系嘅，只系想将实情披露嘅啫。咁 系 啊。你要计算咧，就有时候啲人咧提供资料或者同案嘅被告咧，佢争取嘅嘢咧唔一定系认罪减刑噶噃。 系可以 佢可能最开始咧就申请不如直头豁免起诉。咁要攞张豁免起诉书嘅，咁有啲情况系咁做，直头告都唔使告，唔使担心，将来自己唔知判几多。不过辩方咧，亦都咧，当然锲而不舍啦，就攞住呢张豁免起诉书咧查问啦，喂，点样倾翻嚟噶？有冇咩条件啊？咁样咁呢啲系实质战场上嘅效果嚟噶啦。 明白。 不过咧就讲开话减一半咧，咁以前都出现一件案件喎，有咁嘅情况嘅就，咁有种叫短装案啦，咁可能啲听众自己查探下都知乜嘢系短装噶啦， 系 年纪细嘅话吓，咁当中咧个助理工程师咧就做咗呢个污点证人吓，咁呢样嘢咧就当然啦，坊间有好多嘅。名词去形容呢啲污点证人啦， 系啊， 咁其实案例里面都有用语嘅，叫 grass 啊， 叫 做 草 啊，草 啊， 系啊，咁如果系比较用即系、就是、用心良苦嗰啲咧，就叫 super grass 先，即系超级嘅污点证人啊，咁我哋有时间先再讲啦，咁但系呢位工程师咧助理咁出嚟俾口供第一轮咧，因为有关当局就拉咗一批人告咗，咁佢當然就得到即係整體而言咧，就係50% 嘅扣減啦。咁即係譬如原本要坐4年，認罪加埋做證人咧，俾咗2年啦。咁 咁後來問題就係話，我有關當局又將另外一批人咧就拘捕翻嚟啦。咁啊揾到人告上法庭咧，又請呢位證人出嚟指證。咁佢亦都係希望減刑噶啦。咁點減法呢？有冇得追訴翻轉頭啊？要減咧？咁減嘅時候，咁上一次就四年變兩年啦。咁呢次再俾口供，系咪就住剩低嗰两年又减咧？ 定系用翻四年嚟减咧？ 吓、啊，四年嚟减咪即系冇冇多冇少？ 系咯。 啊，咁啊，当然睇个证人自己嘅喜好啦，咁样啦。咁但系证人咧，庭到都明言咧，同个法官讲话，系啊，佢预期有得再减。 嗯。 咁啊，阿法官都忍唔住话，边个话你听嘅咁样？好啦，问题就系嗰四年减咗两年噶啦嘛，坐紧呢两年又出嚟俾口供。 系啦。 咁如果佢再俾口供，系咪又减两年俾佢？咪即系唔使坐，仲蚀埋添。 系啊，使唔使赔翻俾佢噶？ 咁但系如果减一半，又系一半嘅话咧，咪得一年。 嗯。 咁譬如减个上一次四个被告咧，我就啊俾得咁辛苦咧，就减咗两年。哇、啊！今次嚟咗八个被告，我应该更辛苦过点解减少咗咧？咁、而且嗰件案啊唔系咁添喎，仲有第三个咧，就有间建筑公司嘅头咧喺加拿大咧俾人引渡咗翻嚟，于是啊助理工程师又要俾第三次人。 吓 咁、剩翻落嚟冇几多嘅啫，咁可能减完之后，使唔使俾张赠券佢？ 真系大件事， 自己再反思。咁呢个讲笑嘅啫，咁啊，应该咧出嚟作证咧，就为咗事实啊，为咗正义去讲嘅。 梗系啦， 啊，唔系去计算呢啲利益嘅吓、更加唔系折头嘅，应该就 系啦。不过咧，即系听咗大壮咪讲呢一啲咧，都几得意，因为可能咧大众都会比较忽略咗个元素，又或者唔太知道原来内里嗰个计算方法啦，或者每一单案其实都会有啲唔同嘅。 系大众有冇留心注意嘅啫？香港人咧就好聪明噶嘛，你见到有咩事情，譬如最近咁样，佢哋对啲 DNA 啊、啲打疫苗啊，只要佢哋咧。一聚焦咧就好快就学识噶啦。 不过嗱，学还学啊，真系都唔希望大家要学以致用啊！呢样嘢即系大家利是啊。 啊，得个支持啦。 系啦，系啦。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晒 Bobby。 随住 3D 打印技术越嚟越发达，越嚟越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塑胶 3D 打印物件是不是可以代替金属物件呢？答案是可以的。几年前塑胶 3D 打印物件代替金属部件这个说话听落简直天方夜谭。但是最近一些 3D 打印机制造商率先开发了高温热塑性 3D 打印技术。当中有材料通过注入碳纤维去增加强度，既可以展示出强度，又具有高的耐热性，而且成本相对较低，重量亦都比金属轻得多。加上它们是 3D 打印，所以它们可以呈现出不寻常的复杂几何形状，从而提高性能。种种因素之下，令不少的制造业公司都开展了 3D 打印塑胶零件代替金属零件的想法。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喺电话侧边有阿邓太喺度，早晨啊，邓太。 早晨啊！ 哎呀，好精神啊！ 拜年个季节，拜佢个节目啊！ 哎，多谢你支持啦！ 系啊，我由2000年啦，听到而家噶啦，晨光第一线啦，知唔知啊？ 系啊，邓太啊，今日打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祝福嘅点唱，想点唱俾边位啊？ 我想话咧，系恭祝我个女婿到四月七号生日，同埋咧佢喺仁济医院急诊室做医生嘅、 哦。 我想话系啦，我想话恭喜即系。人哋嗰啲各個人員咧，嗰啲員工咧都好，好加油啊，要做啊，好、辛苦啊， 即係 好多謝佢哋啊，即係為我哋市民服務啊，咁樣、我女婿叫做陸醫生啊，上落噶嚇，唔該、 好，咁我哋就祝佢生日快樂。 我仲有一個人際郭玉章夫人嗰度、啊，個老人院舍嚟噶， 係 喺係我屋企咧嘅地下嗰層啊，嗰啲員工啊，個個都好努力，全部都係好努力噶啦、對嗰啲老人家非常好啊， 係 我將你哋櫃台咧傳達起，等佢哋加油。 身体健康， 好 系嘛？ 收到啦，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唔好啊 ？OK， 好啦， 你都系啊，你都系啊，百毒不侵啊，吓， 多谢你嘅电话，好 ，OK， 多谢你，拜拜。 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斗你自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记载。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电话旁边而家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假期快乐、啊。 假期快乐。 啊，不过今日有少少矛盾，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复活节里边受苦节嚟嘅。 嗯。 啊，咁啊就应该快乐。 系 系啊，着衫咧我都会拣啲比较素服嘅吓、啊。喂，咁啊今日咧，究竟呢个电视有咩睇咧？咁样咁去到今晚咧七点搭七咧就会有咧呢、這个医生与你啊。咁啊医学人方面咧，咁上个礼拜咧就睇咗何仲平医生嘅上集啦。 系 咁今日咧就会讲佢下集噶啦。咁、啊究竟咧呢、這个七十一岁嘅何医生咧有冇谂过咧几时退落嚟咧？咁样同埋咧对佢个女女啊，因为上个礼拜讲过啦，即系佢嘅独生女咧，突然间脑中风啊嘛吓，咁啊而家咧都仲需要照顾啊，咁佢对于女女嘅照顾往后有啲咩打算咧？咁啊今日咧就可以睇埋下集啦。 好， 咁啊跟住去到咧，八点半啊，日上八点半啊，咁有一个叫创科在望、啊，咁原来咧就系、是、科大咧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咧。呢、这、一个创业中心主任啊，咁同埋佢嘅团队咧，就喺度研究咗一种咧叫做自动化地理围栏技术。 哦，喺边度用噶？点用噶？ 系啦，咁英文名好简单好多，叫 Signature Home 啊。 系， 就系、是、咧就系、是、为咗咧政府咧嗰阵时咪有呢一个新冠病毒啊。而呢個強制家居檢疫咧、嗯，有啲人咪戴住嗰個手帶周街走嘅。 哦，係啊，有漏洞、啊、又話啲人咧著啲長袖衫冚住佢啊。 係啊，咁而家咧就係佢哋研究咧就係、是、用呢個藍牙啦，就配合呢個電子手環啊。 嗯， 係啦、啊，咁咧就會咧去到估計到，哇，那個護警嗰個人咧係咪喺屋企咧？ 係、哦、 咪走咗出去咧？因為如果你帶住個手提電話一齊出去咧，係、啊、原來都唔得嘅，都會知嘅咁樣。咁、呢樣嘢咧，咦，好似幾方便，不过而家都好少话仲有得家居隔离啦。 嗯， 一系就入营，一、 嗯、 系住酒店咁样咯。 系 好啦，咁另外咧睇下啦，家常便饭呢个环节咧，嗱，复活节嚟啦，阿 Chef Eddie 咧就会同大家整一样嘢，个名都好复杂嘅， 系 叫做龙虾米多。 米多 嗱，虾米我知系咩啊？龙虾我知啦。 系啊。 会唔会虾多士打漏咗个字咧？咁样啊，究竟龙虾米多系咩咧？啊，原来咧就系法式焗龙虾。咁啊，将呢一个咧就系大啡菇嘅炒香啦，再配上呢一个非常之浓嘅酱汁啊。哇，咁啊，再加埋咧好香嘅芝士铺喺上面，咁样咧就可以食。 哇， 真系富贵啊！ 嗯，系啦，假期可以食好啲啦。 系啊，咁啊，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嗱。飲咖啡咁，你開頭咧就即溶咖啡啦，跟住咧就可能係用嗰啲沖一杯杯嗰啲咧，即係用完即棄有個紙袋嘅，跟住就開始咧自己去沖咖啡啦。 嗯，而家好興啊， 跟住又磨埋咖啡豆添。係 啊， 咁樣佢沖唔同嘅咖啡嗰個奶啊嘅比例應該係點樣嘅咧？咁、咧就原來今集咧就揾嚟2020年嘅香港咖啡。之大赛冠军啊，吓、阿 Bosco 咧就同大家讲下啲冲咖啡嘅技巧。不过我觉得咧喺香港比较特别嘅、咖啡系分两种嘅、平时你喺出边饮嗰啲咖啡店， 同埋冻啦。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四月四日儿童节，要听日文歌，仲要听卡通片嘅歌。我最爱嘅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ハッシュ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听八十年代小朋友的卡通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你错啦，我话你知啊。有冇留意有啲人好鍾意讲呢句我话你知啊，意思好简单，就係佢好想话你知佢知道嘅嘢囉。无论你问唔问佢，佢都会主动同你讲我话你知啊。总之驚你唔知，一定要话过你知。另外有一种人，当你同佢倾偈嘅时候讲咗一啲意见之后，佢就好鍾意讲呢句你错啦。无论你讲啲乜嘢，佢都会话你错啦。跟住当然就係将佢自己嘅意见如洪水般涌出嚟。呢类人讲嘅嘢好鍾意先否定晒你所讲嘅嘢，然后佢会觉得自己讲嘅嘢永远是对的。每次同呢啲人倾偈，我都会有一个好大嘅疑问。点解你会觉得错永远是在别人身上，自己永远是对的呢？当然呢啲问题我又唔会讲出口嘅，因为一讲出口佢又会话你错啦。你可以话呢类人是非黑白分得好清楚，但係反过来，什么是非什么黑白，难道只有你自己的一个标准吗？难道你睇嘅一定係啱，人哋一定係错？不过更加难顶嘅就係、是、如果鍾意讲我话你知啊，同埋你错啦呢两句说话係同一个人，更加唔知点同佢哋沟通。无论你讲啲乜嘢，佢一开口就会话你错啦，我话过你知啊。先否定你讲过嘅所有一切，然后再将佢自己嘅标准话俾你听。即係无论你讲啲乜嘢都系废话，只有佢讲嘅先系真理。我曾经识个朋友就系咁样，有次食饭话食乜嘢呢，我话食日本嘢，跟住佢即刻讲你错啦，食日本嘢好唔卫生㗎，我话过你知啊，食意大利菜就好好多啦。 一听到呢度，我就知道已经冇办法再讲落去。唔通食一餐日本菜都系错嘅？一定要根据你嘅逻辑分析食意大利菜先系啱。我尝试唔倾，纯粹聆听唔出声。点知佢又会话：做乜你唔出声啊？我话我想听下你嘅意见咯。跟住佢亦都可以讲：你错啦，我哋应该要倾下偈噶。如果唔系，我点知你谂乜嘢呢？跟住我就将自己嘅意见讲少少啦，但系都未讲到第三个字，佢又已经话你错啦，我话过你知啊。其实无论系开声还是唔开声，佢一定会讲呢句。但系对于我嚟讲，开声唔开声，结果都系听到呢一句，点解我仲要开声呢？我曾经试过有两个朋友都系鍾意讲你错啦，我话过你知啊嘅朋友一齐倾偈。点知呢两个朋友一讲完你错啦，都仲未讲我话过你知啊，已经讲咗另外四个字。最后当然要靠一啲和事佬处理啦。其实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最紧要听下人哋讲嘢先啦嘛。唔使样样嘢都觉得淨系得你知，其他人唔知，就算你唔认同，你都应该听下噶嘛。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即使谁人如去阻止，行为有几讽刺，言谈有几讽刺。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知识。 哇 l 我近期 download 咗几个手机游戏，好正啊！介绍你玩啊！ 哇，你会唔会喺嗰啲不明来历嘅网站或者超连结度下咗啲游戏噶？好容易啊，会感染恶意程式码噶、啊。 我知道，要去啲可靠嘅官方途径或者可靠嘅来源下载啊嘛。 梗系咯，咁先至唔会啊令到手机资料外泄或者被黑客入侵嘅。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倩，知识会者。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今朝早嘅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同大家讲下洋葱。 我以为教你啦 ，EGG 点读啊 ？Egg 系啊， 咩 egg 啊？復活 Easter egg 係啊，喂，咁啊，洋葱啊，歐中唔中意食咧？本身自己 洋葱舊時細個就真係好憎食。 誒、欸，我都係、啊， 直至喺一間高級嘅西餐廳、欸、有一個大廚 係 煮咗一個好好飲嘅洋葱湯， 係 我就開始改變咗我嘅人生 對洋葱嘅睇法。 哇，真係好好飲啊！即係第一啦，煮到嗰個西湯咧，好濃稠啦，將個洋葱湯，跟住咧將啲洋葱咧變成唔係洋葱，但有洋葱嘅個香味，跟住再加咗少少咧蜆肉咧調一調個鮮味出嚟、 哦， 哇，好出色喎、啊，真係、嗯！我舊時真係一有洋葱即刻撇開佢啊，第一口臭啦，第二個口好多用處噶嘛，係咪先？咁所以都 嚟講嘢啦，做節目啦， 唔食洋葱啦，點不知？呢一件事改變咗我對洋葱嘅觀 念。我覺得呢個就係廚師偉大嘅地方，即係佢可以能夠令到一個人，即係可能幾十年唔食一樣嘢、因為你嘅煮法而佢對成個食物改觀。 係啊，因為嗰個都係餐湯嚟嘅咋，即係可能食一個 dinner 咁啊，唔知幾多道菜嗰啲，咁佢咪捧個餐湯咁樣擺度咯，咁。唉，又因為佢得一款啊，唔係好似你餐廳咁樣有紅湯白湯揀啊，咁佢咪擺喺度。咁我諗住隔離嗰啲人都飲啊，我 啊 煮一啖 啦， 煮一啖沾染下， 會咁正 咁勁抽。 嗱，我自己細個都唔食洋葱嘅，可能因為佢嗰個食物嘅味道比較濃烈咧、小朋友未必咁容易接受啊。我都係大個咗食咩食洋葱咧，就唔係洋葱湯，就食呢個雞煲嘅時候咧、發現哇，原來咧洋葱，因為多數佢就係配料啦，即係歌都有得唱咧，唱啦，楊宗偉話係咪先？係一個配菜嚟噶嘛。咁佢發現原來喺雞煲裡面嘅洋葱係 洋葱偉啊！你頭先 洋葱 偉，其實佢係洋葱偉啊， 嗰首洋葱。系啦，系咁好食噶，即系佢可能即系吸咗啲汁啦，咁同埋原来洋葱咧，即系你再细分有好多唔同颜色噶嘛，有白洋葱啦、黄洋葱即系啡洋葱啦，亦都有紫洋葱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了解一下呢几款嘅洋葱，因为洋葱亦都有好好嘅营养素喺里边嘅。咁啊，三款洋葱外观大家就睇颜色就分得到啦、 紫洋葱咪紫色咯， 紫洋葱系紫色啦， 白色咪白色咯， 系啦，牛奶洋葱咧亦都叫做。白洋葱系啦，咁、口感方面即系啊，点样去配衬？即系煮咩餸啊？落咩洋葱有啲咩分别咧？ 我唔识啊，真系要认真听听。 好，白洋葱咧就系、是、水分同埋甜度都系最高嘅，咁啊鲜嫩啲，就微辛辣嗰个感觉系。咁黄洋葱咧就多数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就系黄洋葱啦，即系啡啡地色嗰只咧，就水分都多嘅，甜味咧就排第二。即系呢三隻里面嚟讲排第二，咁肉质咧都系幼嫩细致嘅，切开咧亦都即系闻到浓浓嘅辣味嘅。而紫洋葱咧，即系平时我自己食鸡煲会落嗰个咧，就水分比较少啲，肉质爽脆啲，口感辛辣啲。咁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啊，紫洋葱除咗话喺鸡煲之外揾得到之外咧，喺沙律就成日揾得到啦，系、啦，因为佢咧嗰个口感比较爽脆啲啊，系啦，嗰、那个味道咧比较出啲，咁所以咧都会摆喺沙律嗰度做菜嘅，系啦。咁平时你话白洋葱嗰啲，哇，好甜啊，好多水分咧，你真系可以慢火炖下佢、甚至真系做汤又得。 炖洋葱咧，好似话有一种食疗就 系 止咳 啊嘛， 都真系有听过。 我都有听过， 我有试过添。 得唔得咧？ 都几灵强嘅，不过喺中医嘅角度啦，又分你咩寒咳定热咳啦、我唔记得系寒定还是系热系啱咯。总之是但一个系啱嘅，咁即系是但一个亦都系错嘅。 咁所以你都系问问翻专业嘅中医师啊， 先至有炖个洋葱。咁啊，洋葱咧其实都有好多营养素喺里面啦，有诶维他命 A 啦、C 啦、B 六啦，有叶酸啦、矿物质啦、钾啦、钙啦等等嘅，咁啊可以保持到呢个心血管嘅健康啦，亦都护肠啦，控制血糖嘅。咁啊好啦，我哋每个礼拜五咧都会教大家拣下一啲食材噶嘛。 系 洋葱到底点拣呢？ 好似小丸子嗰个同学咁样就最好啦。 有个洋葱头， 洋葱头叫咩名啊？嗰、那个叫乜乜同学？ 永泽同学， 永泽同学啊，永泽同学个头咁样嗰个 shape 咧就系、是、最啱嘅洋葱，系咪？ 系啦，冇错，呢个系其中一点，就系、是、嗰个洋葱头咧系要比较扎实啲，唔好松散。 我都有睇小丸子啊，我都系佢 fans 嚟噶，同我同一日生日噶嘛。 边个？ 小丸子咯， 吓 系啊 ，friend 嚟噶， 金牛座， 细细个就知道佢系同我同一日生日噶啦， 我真系鼓励唔到， 唔通我中意我纹咗小丸子纹身， 又俾我 又话你听咩？ 嗱咁啊，除咗好似永泽同学个头咁扎实之外咧，其实咧你都可以用肉眼睇下，表面系光滑嘅，冇损伤嘅，嘅洋葱咧都系好啲嘅。咁如果你手攞起咧，佢话重少少就代表佢水分充足啲啦，亦都会甜啲啦。咁轻轻即系阿姐行转背嘅时候咧，你又可以轻轻咧就手揿揿一揿佢， 实好定淋好咧？ 咁梗系实好啦，实咧就即系话口感会扎实啲，亦都系成熟啲，甜度咧都系高啲嘅，因为佢饱满啲啊嘛，系啦。咁而且咧嗰个尖头嗰部分咧干燥又冇发芽咧，咁就好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即系煮餸嘅时候配菜，我都中意加洋葱嘅。 好啊，食洋葱炒股票都唔会窿噶。 林慧的享乐时代， 林慧 ，Hello， 崔杰彤， 假期快乐啊！ 假期快乐啊！最开心就系咩呢？就系、是、放假都翻工，真系好开心。 喂，妈咪，今日件衫好搞笑，卡通人物嚟噶，又系 系啊， 好得意啊！ 其实咧， 一个眼瞓版嘅熊仔，但系好得意嘅， 系咪好反映到你今日嘅心情呢？ 其实做咗几个钟都醒晒噶啦， 听众一阵都睇到芭比件衫啦。 系啊，我哋阵间有 Facebook Live 啦， 系 咯， 成日都唔记得讲啊。 系啊， 而家记得啦。 唔系啊，林慧成日叫我话，应该录定一个 呼吁 喺个尾嗰度啊嘛。 哎呀，你唔好咁讲啦，钟哥，阵间人哋以为我叫你做嘢啊。 唔系啊，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咩啊？林慧成日叫我做嘢，但系我都要，即系我对付阿林慧嘅方法就系、是。哇！我真系唔记得咗，你同佢讲咗成几个月啦，我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哎呀，我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 系唔记得咗添咁。跟住下一次有提过，好，我哋讲翻正题先。嗱，适逢呢一个短嘅周末啦，其实叫 long weekend， 但我又觉得系一个短周末。唔知系咪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哋都系照常营业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冇乜分别啦。咁咧嗱，好多父母咧都会可能拗爆头谂下，到底同啲小朋友做咩好咧？咁我自己咧。以前就会好鍾意揾一啲特别嘅活动返嚟玩啦。咁呢一排呢就懒咗嘅。嗱事关呢因为我见到而家好多啲小朋友呢咪好鍾意出去学嗰啲兴趣班啊画画啦弹琴啦书法啊即其实乜嘢五花八门都有体育类啦或者系运动项目嘅都有。咁我自己呢由我小朋友一出世开始呢我都系觉得我系鍾意叫人哋教佢嘅，即系我唔中意自己教嘅，我中意咧，我系饰演一个我乜都唔识嘅。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佢喺出边学得快过我教佢咯。 系噶，钟哥， 有可能做嗰行厌嗰行，有时林慧都系教育界噶嘛，平时教唔够咩咁样？ 嗱又唔系嘅，因为我自己觉得咧，我喺我个女面前扮蠢咧，可能我都系真系蠢过佢嘅，我唔知啦。咁佢系开心啲嘅，同埋佢会好热衷于咧翻嚟，觉得温习唔系一种压力。嗱，我同佢嘅相处咧，就永远我喺佢面前咧，我唔出声嘅。嗱，譬如我同佢拍个 video 咁计啦，咁我永远都系俾佢做主导嗰个嘅，咁佢就会好有自信咁样主导啦。咁 佢系女主角，你系 MV 导演。 咁我会即系摆个机啊，然之后叫佢自己揿掣啊。咁佢自己中意讲咩咧，就自由发挥噶啦。咁啊，适逢咧，其实而家我女女 K two 啦，咁都要开始准备嗰啲咩小一嘅入学面试啦。即系虽然其实出年先玩嘅呢个。游戏就即系嗰个面试嘅游戏，好多都系出年啦。咁但系今年咧，啲家长就开始教啦。 要开始咧训练佢哋大胆啲，同埋咧又要开始咧训练下佢哋会唔会参加一啲比赛啊或者表演，等佢冇咁惊人啊咁。于是乎咧，我就俾咗个主导佢。嗱，我近来咧就将屋企一部咧大家都会冇咁用嘅备用手机啦，叫做咁，但系都系彩色嘅，都可以拍片功能嘅。咁我就俾佢自由地发挥。我话嗱，你中意影相就影相，你中意拍片就拍片咁。咁于是乎咧，我就开始发现佢咧就地取材啦，成日都即系例如我哋突然之间做紧一样嘢，譬如可能食紧饭。你就会见到有个小摄影师行出嚟咧，影紧你哋。 咁咪四岁开始机不离手， 系喎， 系咯。 咁我觉得呢个系健康嘅，即系又唔系打机，又唔系话即系净系沉迷网上嘅一啲短片。 小心喎、啊，网上突然间有啲短片，妈咪冲紧凉，妈咪有咩睇啊？你嗰度咁样，系呢个讲笑嘅，讲笑。 嗱，呢个都系一个危机嚟噶， 系啦。嗱，你讲得啱嘅。咁但系咧，嗱，虽然我话我俾佢用啫，但我冇话我24小时都俾佢用。咁嗰個使用率咧，同埋嗰個守則咧，都係其實靠大人嘅啫。因為而家咧最好一樣嘢就係咩咧？啲手機可以 set 密碼噶嘛。係。咁同埋咧，有啲咧就係可以 set 指紋啦。但我當然全部都唔會俾佢啦。咁佢嘅世界咧就覺得啊，佢好自由嘅，佢可以去使用嗰部手機啦。 破解咗你嘅密碼，你唔知啫，媽媽。 嗱。其实咧，我觉得归根究底咧，都系睇下点同佢沟通嘅啫。如果你同佢讲得好清楚，嗰个分配系点咧，就算你摆部机喺度咧，佢都唔会自己攞嘅。嗱，佢而家咧就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啦。即系如果佢可以攞得到嗰部机咧，都系我特登摆喺度俾佢攞嘅啫。系啦，如果唔系咧，佢就唔会掂到嘅。 喂，小心小心，佢手机成瘾啦嗱。 系咪啊？我都会小心噶。 好行啊，只手行啊。 Barbie 都系识教嘅。咁啊，但系喂，即系拍。做咗啲咩片咧？暫時嚟講，偉大嘅作品係偉大嘅作品，又係啲咩咧？嚇 嗱，暫時咧，佢最近就開始想拍一啲介紹嘢嘅片啊！ 佢拍佢自己啊， 拍佢自己啊， 開箱文，開箱，開咗呢盒。 咁多位小朋友，我買咗個新嘅筆盒，你睇下個筆盒，筆盒有幾支筆，有紅色、綠色咁樣，做咩擰曬頭啊，鐘哥你？ 咩好驚啊？ 點解啊？ 咩好驚細路仔做呢啲嘢？ 嗱，我又未去到咁樣，因為我又唔想去完全塑造到佢一個咁樣嘅世界，因為我會覺得，唉，好似嗰個虛榮心會唔會來得太早咧？咁，我都係譬如好簡單嘅啫，請佢食盒朱古力咁樣啦。譬如琴日我哋監製咪請佢食嗰兩隻爆蛋嘅，咁佢中意拎到翻去拆，咁佢有時咧見到人 又拍低佢啊， 佢就好想拍嘅，因為咧嗱，佢好 咁咪同我哋條 live 一樣咯，其實都係試食朱古力蛋。 林慧個小朋友條 Facebook live 勁啲，我就係拆。蛋专家拆乜嘢蛋？ 复活蛋 咁系咪好劲啊？ 我不如今日翻去腿拍呢条咧就嗱，即系有时咧就系拍咗啲玩具嘅开箱片啊！即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咧佢哋啲同学之间咧都好中意做呢样嘢噶，简单到诶呢一个就系公主啦咁样，即系好简单嘅啫。咁最近咧佢自己中意拍咩咧？就佢中意唱歌。然后咧就叫我喺侧边伴奏，嗱喺佢嘅眼中咧，我系一个非常之普通嘅钢琴师嚟嘅啫，即系斋弹琴咁样啦。咁佢自己 set 个镜头咧，有时就净系影到自己啦。咁佢就会咧学晒人哋嗰啲唱歌嗰啲好肉紧嗰啲表情啊，咁样咧就会去唱。咁我觉得无疑咧，其实呢一个系无形之中训练咗嗰个胆量，因为我好怕啲人咧系特登 train 啲小朋友去朗诵啊，或者一定要好生硬去做一件事。咁不如等佢自己自由。发挥中意做咩就做咩啦。 令我谂起咧，即系好似当年咧湾仔十八本嗰啲咁样。 点啊？ 个歌星行上台，同后边个琴师讲，俾个 C key 我，俾个 C key 我。 差唔多，差唔多。 跟住你就要弹个 C， 跟住就弹咩歌啊？咁啊就佢自己要唱。 差唔多啊，真系咁噶。 唱两句之后，嚟过唔该，嚟过。不过小朋友真系好中意噶，我见我自己有个 friend 佢个仔咧，因为我上次咪话佢好中意睇嗰个 Ryan 啊，叫做系嘛，跟住睇得多咧，佢自己又会学啦。哇，最叻系咩啊？成条片都系英文嚟。 系啊，而家啲小朋友十个有八个都系咁噶。 不过好搞笑，佢同拍拍下就嬲，即系佢就啊，我第一条片咧已经取消咗，即系佢第二条片啊，就话我第一条片已经 delete 咗，因为咧嗰第一条片咧，我阿姨把声出现咗喺度，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哋听唔听。但是我就很嬲咯，跟住就完啦。呢个第二条片，即系小朋友系好得意 嘅，系啊，好得意嘅。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趋势嚟嘅。不过如果屋企人同佢一起玩就更加好啦。呢个复活节睇下拍到啲咩温馨嘅片段摆上网啦。 好啊。